巴基斯坦被声称是伊斯兰国分子老走，巴基斯坦当局说两人已经遇害。这对夫妇分别24和26岁，5月下旬在比鲁兹省的灰达被人掳走，伊斯兰国6月时宣称已经杀死他们。据报当局上月找到两人的遗体，巴基斯坦外交部说经过基因测试证实两人的身份，未有交代发现遗体的地点。比鲁兹省是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重点建设区域，被视为一带一路枢纽。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57点，跌78点，成交金额2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0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华保险48.6跌1.45，腾讯控股350元升4毫，中国银行3.9跌1.3。中国平安68.45升4毫，工商银行6.21跌1毫，建设银行6.93升跌，汇控76.25跌6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3，英镑10.296，瑞士法郎7.832，欧元5.996，加元6.077，新西兰元5.348，欧元9.0789。每百日元兑港元6.89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1,940点，跌71点。港金现价报11,8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47美元，卖出1,27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一节港铁消息先啦。由于油麻地站有月台幕门故障，荃湾线整体行车时间预计较平日多5至10分钟，仍然维持5分钟一班车噶。咁而家荃湾线月台上嘅乘客较多，候车嘅时间亦都会较长，请为行车预留充足嘅时间。重复一次啦，就系由于油麻地站有月台幕门故障，荃湾线整体行车时间预计较平日多5至10分钟，仍然维持5分钟一班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队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河段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区，丁九桥出屯门方向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青山公路怀源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临时工、残疾雇员有没有最低工资的？ 是有的，所有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是用什么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到法定最低工资的。残疾雇员亦有权选择做评估，收取按评估的生产能力而定的工资。 想知多些，可以打2717-1771，或上劳工处网页 www.labour.gov.hk。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都同你 Give me five。 未年康康和你悄悄话 ，Hello， 你好，我系阿萧太啊，我想问埋阿超 B， 好靓仔啊，佢啊几时又结婚啊？ 啲大人话咧，靓仔系冇本心噶，但系我咧对住听众们咧系一心一意、真心真意噶，所以你听住我哋未年康康，咪知道我几时结婚生仔咯。 记得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未年康康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和你。 丰收快活人年度巨献， 丰收私房菜， 芒果布甸、 钵仔糕、 芝麻汤圆、 马拉糕、 心太软等等，你哋识整咩？ 我哋唔识，听众识。 丰收私房菜压轴登场，整甜品。 耶！丰收快活人有聚会啦！ 详情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所有丰收嘅听众啊， 系啊，今日咧，哇，呢个气温就真系想吓挨近个廿度咁滞噶咯， 咩啊，今朝 咩啊，今朝十九啊嘛，好似系啊， 入秋期最低嘅气温， 俾个解释，俾个解释，俾个解释， 系啊，低温咯，你拍冻啊嘛， 系咩？你系咁嘅意思咩？哦，系咩？我 同埋好似你个头咁啊，耷晒落嚟咯，冻咯，冻得滞咯，竖起。 啲整过嚟噶， 你讲啊？喂，如果整过嚟嘅话，咁就真系要再整下啦。 系咯，你琴日听目睹我打电话噶，喂，发型师啊，礼拜日先翻，呢个礼拜冇得剪头发。 几咁高兴啊！我啲同事一系见到人唔到人。 我见到阿曾志豪而家个头咧，就好似长期戴住个头盔咁，入嚟做直播室做节目啊，除咗个头盔佢啦。 戴定头盔好啲，你知唔知点解？好危险嘅嗱，先讲咗咧，戴定头盔挡一挡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挡。挡佢先，再加埋呢个相对湿度得嗰百分之五啊， 系啊， 好燥噶， 红色咯， 好多血光之灾噶。 今朝咧我都啊又冇燥到，因为今朝咧我哋头先都听到交通嘅消息 啦。系啊，其实你都应该有啲燥底噶。 哦，又 OK 喎，港铁咧就系呢个荃湾线咧有啲嘅意外咧，咪油麻地站咧嗰个幕门咧就有火花出现咁样啊。咁所以咧我头先 火花， 其实幕门啫，幕门胶胶地都点会有火花咯？ 哦，咁就 佢开合系好慢㗎嘛，即係你要摸。 佢开合呢就嗰条边系胶系慢嘅。佢都要用摩打用电行。 即係我意思佢其实都好慢，即係唔系摩擦得唔系好多都可以可能红色火灾危险警告。 哇， 所以有火灾真系啊，因为都有影响。 不如咁样啦，因为紫衣商今晚擦着爱火花咁样有火花。 咦，你读歌啊。 你读歌俾交俾我啦。 你读歌你赢喎，好似。 歌比较好啲嘅。 如果唔系我要载歌载舞㗎。 唔系，同埋点解我要戴头盔呢？ 点解？ 我想话呢，即系琴日。即系咧，我哋做完嘢之后咧，我等间再交代其他啦。但系总之做完嘢之后咧，咁咧我同阿田就即系坐的士咧就离开啦，咁样。咁啊，点知离开嘅时候 咧，你以后 就上到去就遇到阿司机大佬， 系咁都好正常嘅。遇到个小巴司机就比较惊嘅， 系啦。咁我仲记得佢叫全哥， 系 阿全哥。咁上到去嘅时候咧，就佢好快就即系鉴貌辨识。 系 耳听八方咁样咧，认出咗我哋嘅身份。 佢已经好唔即系 成日打开一个 系啦，望住倒后镜，喺度望住望住望住。 你哋两个成日 系啦， 后座嗰度系啦， 开 口都喺度讲紧我是非啊， 梗系啦，你都知啦，系咪先？ 话你鳄鱼头啊，唔系都系鳄鱼头嚟噶， 跟住啦， 鳄鱼身鳄鱼尾啊。 咁啊，全哥咧听到咁上下嘅时候，佢就话：咦？你哋咪就系啊豪仔同埋桂花田啦、啊，咁我哋本来就好高兴啦，就话系啊系啊， 认出你先噶， 有冇尴尬先？唔系冇尴尬嘅话题， 系有啲尴尬， 系啦、啊，估到你哋两个噶啦，平时啊， 讲你是非咧就真系在所难免嘅， 是非又 同埋我哋要检讨翻琴日嘅工作情况啊嘛，我就信得比较多，因为我琴日工作就遇到比较不如意噶啦，你两个琴日就比较顺利啦，工作上面 系不知几高兴， 系啦。系啦， 开心啲， 咁咧 佢顺利啲。 系啦，仲要阿全哥跟手，即系开头 OK， 佢先认出我啦。 全哥咧就即刻认出佢，佢话你系咪嗰个咧？ 监犯啊？ 系啊系啊，佢话佢做监犯。 系啦，咁跟住再认到阿田，仲要加佢话，哇，桂花田 你把声好好听、啊， 佢真系可能嗰啲原来系我哋好多嘅听众咧，中年男士。琴日我记得我哋有位成哥系嘛， 阿威哥 系跟住就阿威哥，跟住就有阿全哥。 阿全哥， 真系原来你有市场喎、啊，仲有你都估到咧。 佢系赞到点啊？佢直情佢就话：哦，桂花田啊，听你把声咧无忧无虑咁样啊。 系啊， 佢你佢仲要话我唔知道你真唔真啊，但系你冇烦恼喎，把声讲出嚟、 啊啊。听完之后你好开心啊，咁样。 哦，咪开心啦、 啊。跟住就话收音机把声好听过现场啊，咁。 即系话 愉快啊！ 你啊，你想镜啊？你个你真人喎、啊，其实有啲 你知唔知你攞车之后咧，佢仲同我讲要赞你把声啊嘛，跟住佢自己 赞紧啊， 佢跟住补咗句，佢就话嗱。你话讲佢个样好靓，好似张曼玉、钟楚红，一系全歌系嗰个年代咧，都系用翻嗰啲经典例子嘅 大美人。 系啦，佢话你话佢似张曼玉、钟楚红嗰啲咁样咧，嗱咁啊讲唔出口啊！ 佢真系讲唔出口，佢系见仁见智啊！ 佢同你讲一句，同我讲一句， 系啊，因为佢之前 把声就真系好听啊，咁样。 嗯，咪好咯， 我哋新心攞咗15分钟嚟自吹自擂，咩、 啊、 意思先？ 我哋冇自吹自擂啊！我哋想话俾啲听众听，即系原来咁样嘅，误、 啊、 会好多。 跟住仲猛话你哋唔好成日虾佢啦，我喺唔知边度见过咧，下睇电视嗰度见到我，都唔系讲到咁肥啫，咁样。跟住我哋又讲翻嗰样啦，哎呀，啊，各位听众。即系如果赞得我美人多咧，见到哇咁都叫美人，咁我就唔开心啦。 阿祖，你有冇发觉都有呢种功效啊？ 我唔知道啊，我哋 讲 就赞佢美人多，我 根本 美 人嚟啊！ 系啊， 你 个出 地铁失到晕咗啦！ 个个出即系我哋即系出席啲公开场合嗰阵时， 一见到你， 见到我 嘅 咧，个个都系话，其实你好高、啊，你好靓仔啊！即系个个都系咁样讲。但系个分别系咩咧？ 系咩？ 人哋赞阿田靓系假话嚟嘅，佢哋赞我靓系真话嚟噶嘛？ 得噶啦，你两个病情差唔多嘅， 真系地铁局都晕咯。 其实我要讲翻少少嘅，因为地铁上面咧，我就好彩嘅，因为喺金钟嗰、那个我冇位坐啊。咁但系喺金钟转车嗰阵时咧，就个月台都真系几多人。不过咧秩序非常之好嘅、 啊， 金钟嗰方面就非常之好啦、 啊， 大家都耷低个头，诶、 啊， 继续诶督手机咁样啦、 啊。有得入咪入咯， 好彩系今朝早，即系不过都唔系叫好彩啊，即系今朝繁忙时间、 啊。 但如果今晚就大件事啦， 哇！ 今晚系咩日子啊？Halloween， 个个都搭地铁 啊， 涌晒出去。 我净系知道今晚李嘉仁医生会喺电视同大家、 啊、 一齐监察住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系啊。系啊 I am the one hiding under your bed, teeth ground sharp and eyes glowing red. I am the one hiding under your stairs, fingers like snakes and spiders in my hair. This is Halloween, this is Halloween, Halloween, Halloween, Halloween, Halloween, Halloween. In this town we call home, everyone hail to the pumpkin soul. In this town, don't we love it now? Everybody's waiting for the next surprise. Down that corner band, hiding in the trash can, something's waiting at a punch and pound. Hey, this is Halloween. Red and black. It's bloody green. Aren't you scared? Well, that's just fine. Say it once, say it twice, take a chance and roll the dice. Riding with the moon in the dead of night. Everybody scream, everybody scream. In our town of Halloween, I am the clown with the tearaway face. Here in a flash and bomb of the face. I am the who and the crook who stare through your hair. I am the shadow on the moon at night, filling your dreams to the brim with fright. This is Halloween, this is Halloween, Halloween, Halloween, Halloween, Halloween. Our job. But we're not mean in our town of Halloween. In this town, don't we love it now? Everyone's waiting for the next surprise. Skeleton Jack might catch you in the back and scream like a pet, you make you jump out of your skin. This is Halloween, everybody scream. Won't you please make way for a very special guy? Wallman Jack is king of the pumpkin patch. Everyone fails to the pumpkin king. This is Halloween, Halloween, Halloween, Halloween, Halloween. call home. Everyone hail to the pumpkin song.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首先嚟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先啦吓，运输署咧就接获港铁嘅通知啊，由于油麻地站嘅月台幕门故障啊，荃湾线整体嘅行车时间咧预计系会较平时系会多咗五至到十分钟嘅，仍然系维持住五分钟一班列车嘅。而家咧荃湾线月台上面嘅乘客系比较多嘅，候车时间亦都比较长啊，所以咧就要为你哋嘅行程预备咗呢个充裕嘅时间啊。 哦， 你都有啲同事啊，头先喺荃湾线嗰边咧，即系可能系到近荃湾嗰边。嗰啲站咧，有啲都真系话几多人啊，空气又未系太流通啊，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交通嘅情况。 我有啲同事头先翻嚟都真系晕一晕噶， 即系一焗咗咁耐啊吓、啊。如果真系觉得不适嘅，就出站先啊，唔好即系再停喺里面 啊。大家朝早起身，无论上面同埋下边都唔系几好闻嘅，真系。 乜嘢意思啊？ 个浸口啦，上面做口啦， 对脚 下面个格拉底啦。 原来下 你嘅格拉底已经喺你下边噶啦， 同个口相比唔喺下边啊？ 口嘅下边。 你话我听个格拉底唔喺个口嘅下边喺边度咧？ 你话下颚啊咁。 系咯，所以都要小心嘅，真系系啊。嗱，咁同埋咧，我哋琴日咧唔系话我哋出咗去即系丰收私房菜嘅。咁我哋第二击，我哋第唔知第几击嚟嘅， 第四击。 我哋本来就系即系呢个叫做食你落肚，系啦，我哋。就是去做食你落肚嗰啲未送嘅，哎呀！但系琴日真系咧，我哋都叫做遇到个小风波，系啦，因为咧即系正所谓寻访者不遇，我哋话啊去到嗰度真系搵唔到佢，系啦，咁我哋即系浩浩荡荡去到，发现咧真系搵唔到佢， 系摸咗个门钉，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相信我啲听众咧，即系唔会无缘无故咁样咧，突然间即系唔见咗噶嘛，咁样，咁后来咧经过大家再努力啲互相联络之后咧，唉，发现咧即系原来听众屋企咧就发生咗啲事， 系， 咁所以突然间佢就唔系。好方便系啦，即系做到呢个节目咁样。嗱，咁好明显，做嗰个节目事少， 系 即系听众嗰个家庭咧，同埋佢哋自己发生嗰个自身安全咧就事大啊！ 系啊系啊，我哋都咧即系只有联络翻咧，即系阿 Julia 咧都猛咁同我哋讲，即系话啊系佢有啲情况，不过同时间咧啊你哋喺边啊，即系有啲乜嘢想帮到我哋？你见到咧嗰件事咧，你会觉得好有爱嘅，即系咧佢都会好担心，哎呀死啦，搞到你哋成队工作人员咧摸门钉，但其实 Julia 唔紧要， 我哋真系唔紧要，我哋一行咁多人，虽然虽然我哋就啊仲浩荡荡，即系落街去街市买餸咁样，就谂啊，不如我哋唔好煮一样，我煮埋其他啦咁。因为即系我哋都可以自己谂下自发，谂下好多啲我哋嘅名嗰啲餸都买埋去噶啦。 估唔到啊，花甲冇人 讲啊，花生都有真系。 花甲讲咗惊崩口人啊嘛， 花甲之年啊，因为 系啦，要话 我咪再大声啲咁 讲。我好正面嘅甲就等于 A， 好冇？即系话好靓嘅 花 A 啊， 即系 A 级嘅花嚟嚟我。 我叫你公雪花咁，我叫你公雪花甲啊，好唔好？或者桂花田甲。 即系我哋咧都即系买晒嘢咁啊，出发去到咧，咁我原来即系途中原来喺联络上面咧都知道， 先知道佢有啲唔方便咁样，系啊。不过我觉得再次证明咧，我哋今次呢个活动咧系真系联系到同听众嘅关 系 咯。即系如果唔系咧，可能你 我哋唔知佢发生咩事， 你唔会知道可能原来喺遥远嘅他方有一个我哋嘅听众咧啱可能呢个星期咧，佢会有啲嘅事情发生咗， 系 咁，所以我哋咧就我哋好难即系即刻做到啲咩啦，但系送上我哋 系啦， 送上我哋远嘅祝福， 尽快解决一啲佢嘅屋企嘅问题啊。 系啦，嗱，我觉得即系只要大家即系健健康康嘅话咧，我哋随时即系再煮饭俾大家食。 系啊，咁我哋而家咧三位咧就集中火力啦，因为我哋今个星期五咧就有我哋丰收私房菜嘅压轴巨献啊嘛。 系啊系啊，咁啊11月3日星期五，即系今日星期五啊吓嘅下昼5点咧，就欢迎我哋嘅听众咧。就上嚟，我哋一齐食甜品。今日甜品我哋会供应，但系你哋都要供应嘅。 好简单嘅啫，大家咧只要煮一样啊，你觉得你拿手嘅甜品， 跟住就上到嚟，我哋三個都會煮嘅，就嚟個大 gathering 一齊見下面咁啦。 好啦，我想睇下咧，即係全台都係甜品，係仲要唔同個嘅款式啊， 勁過食咖啡啊，你哋就開心啊！ 我啱啱想問咧，你哋 有咩？你入邊個叫你試食嘅叫大廚？ 你哋有冇試過當去食咖啡嘅時候咧，就係、是、見到嗰啲甜品格咧？每次都话，我今次一定要食佢嘅，但每次都俾头盘嗰啲龙虾 打爆，打爆咗个胃， 打爆咗个胃咧，去到最后净可能攞到件摊就走人咁样。 我试过有一次咧，嗰间酒店咧真系好靓嗰啲甜品，咁咧我咧先食完嗰个龙虾之后咧，我话停一停，腾我一唞。跟住我就扫甜品， 系 啊，跟住 中间唔食其他主食住， 唔食其他嗰啲，嗰啲其实都成日都食噶嘛。但系甜品咧，你会见到，呢间酒店好唔同、哦，都唔系嗰啲咁嘅芝士蛋糕就算噶、哦，即系有好多好唔同嘅色咧。我真系都扫咗一次， 几年前咧， 但 系 几好味 嘅 真系。 一个咧叫做甜品 buffet 啊，即系成件事咧主打系甜品嘅， 但 系即系可能系即系宵夜时段嗰啲咁样嘅咧， 即系夜妈妈噶啦， 系啊，都夜妈妈。而家好似冇咁兴啊，你又未必系咁要咁谂嘅。 佢冇食啊嘛， 系啊，佢真系好唔抵得噶。嗰度食嗰阵时咧，嗱你谂下，我真系见到成台甜品不停喺度食，我想象得到啊。到今个星期五我哋见庆祝嗰阵时，你应该都系一袋都系甜品 啊。系啊，咁啊嗱，我哋三个就会各自喺呢几日咧再努力钻研下咧，有啲咩拿手甜品拎得出嚟嘅。我琴日已经即刻就又转咗几款啦，由 pancake 又转咗走样丸子汤圆嗰啲咁嘅嘢咧，系啊。 你唔好真係斋讲唔做囉。 冇问题。 同埋你煮到我哋唔病先至讲啦，唔好先至讲啦。 我决定听日我哋玩嗰啲叫做咩呢，咪有嗰啲叫做咩 blind test 嘅盲眼测试啊。我哋煮完之后呢捞乱，唔好俾人睇到边款係我煮嘅。 好啊， 我听众度，我睇下你食唔食得出。我惊你跟住食到嘩好好味喎、啊、呢、這个好好味。嗨浩仔原来你煮㗎。哎呀真係好有。屏风嘅感觉， 你真系好有内在美啊！所以你冇外在噶， 大话啦，真系。嗱，密切留意咗我哋节目嘅宣传咧，我琴日就招募咗一批噶啦。咁我哋咧都要即系揾啲专业评审团咧，揾下究竟边一啲甜品可以入到围咧。记住，礼拜五就同我哋一齐食甜品噶啦。 세계는뜰래시간먹게다버려 just like that 참만나만유리를깨부수고피가나손을보고난왜이럴까왜내미소는빛나는도하지만말투는 feel so cold 갈수록날너무담아가가끔시간가마가디좋은내가같아 now 사랑의운명은분명의증오희망은실망과절망의부모어느새내얼굴에드리워진그림자가노란빛에서생긴건몰랐을까너와내사이에시간은멈춘지오래언제나고통의원인은 nowhere 하기에나도날모르는데네가날알아주길바라는것그자체가 oh If you ask me what happiness is When this path is done Maybe when this love is gone If you ask me what happiness is Your smile under the sun But I'm always on the run 우울한내세상의색깔은 black 처음과끝은변해흑과배사람이란간사이가끔어때망상에들어져만난왜이럴까왜그입술은새빨간 red 거짓말처럼새빨갛게갈수록두만의연어가서로가진컬러가많은것같아 yeah 사랑의운명은분명의증오희망은실망과절망의부모어느새내얼굴에드리워진그림자깜놀한빛에서생긴건몰랐을까너를만난거남은건끝없는고뇌너마다시련과시험의연속 go get 이젠이별을노래해내게 go away이건내마지막 go If you ask me what happiness is When this path is done Maybe when this love is gone If you ask me what happiness is Your smile under the sun But I'm always on the run Someday when it all goes black I might want it all back But I know I can't go back to you Someday when it all goes black I might want it all back But I know I can't go back to you 돌아가게내가왔던그길로 너와 내가 뜨거웠던 그 가슴은 is bent alone 돌아가게 내가 왔던 그 길로 너와 내가 뜨거웠던 그 가슴은 is bent alone Fade away Fade away Fade away Fade away Fade away Fade away Fade away Fade away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我已經留低咗單新聞，我決定喺風牛火勢之後就攞出嚟講。 好啊，要啊！ 我先預告一下個標題，好吸引，我即刻望住阿添，唔知點解。 咩對你嚟講好敏感啊？係嘛？ 有少少我都驚，唔知講完之後會唔會作揀自綁咧？ 咩根本 俾人話翻自己真係。 我未知道個內文啊，關唔關我事嘅又？ 唔關你事嘅，關佢。 唔係關佢一半事啊！ 啊，開台。 係啊，因為嗰個標題我頭先見到佢寫住丈夫。你的名字是弱者。 哇咁 juicy 啊。 慢啲慢啲话俾大家听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接受明報專訪時說，現時將公屋單位由76萬增至80萬個，已經足夠照顧基層家庭需要。她今早出席行政會議前說，80萬並非出租公屋的建屋目標，亦不是為公屋存量封頂。林鄭月娥說，她在訪問中討論的是房屋政策概念問題，對於將她的訪問內容簡單化和不幸地數字化，引起社會大眾不必要焦慮，她表示歉意。本港九月私人住宅楼价指数持续上升，连升一年半，并连续11个月创新高。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上月私楼售价指数升至340，按月升0.27%，但升幅按月收窄0.26%。上月楼价指数按年升14.8%，今年头九个月累计升10.6%。港铁话，荃湾线油麻地站往中环方向月台因为月台幕门故障，荃湾线整体行车时间预计较平日多5至10分钟，仍然维持5分钟一班车。在油麻地站往中环方向的车头位置，港铁职员拉起封锁线维修幕门，消防和警员在场协助。现场有广播提醒乘客，荃湾线往中环方向行车时间延长。港大医学院的研究发现，癌细胞会制造一种蛋白酶，联同体内另一种细胞对抗免疫细胞。如果将癌细胞内的蛋白酶消除，有助消除癌细胞。研究团队利用患末期肝癌的老鼠做实验，发现如果能够用抑制剂将癌细胞内的蛋白酶消除，老鼠的癌细胞会大幅缩小。港大病理学系讲座教授及系主任吴吕爱莲话：希望呢个方法可以应用喺人体，但研究只属初步阶段，要等到药厂生产适用于人体嘅蛋白酶同抑制剂，先有机会做临床实验。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89点，跌50点，成交金额3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4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新华保险48.95跌个一，腾讯控股351.2升个六，中国银行3.91跌0.12，中国平安68.65升6.0，工商银行6.21跌0.1，建设银行6.89跌0.4，汇控76.4跌0.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2，日元113.11，瑞士法郎0.996，澳元0.769，加元1.284，新西兰元0.685，人民币6.63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64。日经平均指数报21,933点，跌78点。港金现价报11,8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78美元，卖出1,275.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铁消息啊，咁油麻地站嘅月台幕门故障咧已经完成复修啦，咁荃湾线列车服务咧逐步回复正常啊。再重复多次，油麻地站嘅月台幕门故障咧已经完成复修，荃湾线嘅列车服务咧逐步会回复正常噶。咁但系当然啦，月台而家咧都非常之多人噶，咁都要稍后一段时间啊，啲人咧先会消散噶。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都系挤塞，龙尾就喺汇景花园噶。咁讲翻中坏车就喺观塘绕道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噶。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呢是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呢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都系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咯，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咁再提多你一次啊，油麻地站嘅月台幕门故障咧已经完成复修，荃湾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边度都有神光。 可以分享生命、捐血救人，是一件好美丽的事。捐一次血就可以救回至少三个人的性命。当你懂得同人分享，世界就会不一样。 我是刘心柔，分享生命，捐血救人，你都可以的。 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查询热线2710-1234。 丰收快活人年度巨献， 丰收私房菜， 芒果布甸、 钵仔糕、 芝麻汤圆、 马拉糕、 心太软 等等，你哋识整吗？ 我哋唔识，听众识。 丰收私房菜压轴登场，正甜品 耶！丰收快活人有聚会啦！ 详情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 流火细，佢话整甜品由琴日讲嗰个薄饼，跟住到跟住走样丸子，唔知听日佢又会讲啲咩甜品，又话佢自己会自家去制作嘅咧吓。星期五大家就知道啦。如果大家真系想嚟参与我哋嘅聚会嘅话，今日未得住，听日啦，留意听日。听日我哋会再呼吁，唔知星期五佢会带几多样甜品翻嚟同我哋分享咧？嗬，我哋有请话佢系霆锋嘅朋友嘅曾志豪。 其实我哋都好夹噶，佢系霆锋，而我哋系做紧风骚，呵呵，莫非呢啲就系缘分？放手啦，我会研究，全系研究到，做咩啤住我？ 好想讲，其实疯人院都有个疯字嘅， 系啊， 系啊，咁你都系同一类噶， 你去啊嗰度 吓，啱晒咯，我去探你咯。 仲有， 你又想讲咩啊？讲啊， 嚟啊， 冇啊，有佢啦，霆锋个朋友啊嘛，好，听下你啊， 系咯，你想讲咩啊？你想讲马上就有风系嘛？马上全接触咁样。我发觉呢以前呢个 Halloween 呢反而冇乜点样去即係庆祝啊，因为好似呢都唔系成日去嗰啲兰桂坊度玩嘅嗰个年代㗎嘛。但反而喎有咗曾小 B 之后呢呢、這个节日呢你又记住咗喎。係啊，因为点解呢，嗱我昨日都话啦，可能你会想带佢应一应节呢去啲主题公园度玩下啦咁样。咁啊学校嘅时候呢你都想睇下，喂会唔会喺学校呢 ,10 月31日都会有啲特别嘅庆祝节日呢，可能你都要处理下呢咁样。嗱我见到呢即係香港呢我就未搵到嗰啲资料喎。反而我见到呢台湾呢有一个父母呢佢哋就话啦，哎呀幼稚园呢真係搞到啲父母喺万圣节呢真係鬼哭神号咁滞呀。点解呢，嗱各位听众你都可以即係啱俾返啲资讯等我参考下。唔知香港嘅幼稚园呢有冇都要求呢做万圣节嘅特别庆祝活动。台湾呢佢哋就话呢有一批嘅家长呢由于佢哋嘅幼稚园呢要响应万圣节啦，就要求呢大家就即係交啲功课，就要带啲即係道具返去。哇结果呢嗰啲爸爸妈妈呢真係惨到呢，真係就好似嗰个万圣节里面嘅嗰啲鬼咁样呢烦得好紧要啊。佢哋要做好多唔同嘅模型啦，有啲呢就会即係又要整南瓜，有啲呢就要整呢成个盒咁样呢。跟住个个都话呢即係其实唔系搞到啲即係学生，系搞到啲家长。例如我见到有啲人贴咗张图出嚟呢，就话啦为咗应付万圣节，有学校呢就要求呢用纸箱呢做出一架呢即係好似嗰、那个叫做呢反斗车王咁样嘅嗰啲公仔呀。你諗下係用纸箱喎，做出一个要成个反斗车王咁样嘅一个卡通波波车喎。咁呢仲係讲緊幼稚园咋。咁边个做呀，梗係媽媽做㗎啦。於是乎网上面呢真係 post 咗张相出嚟呢，嘩真係几似喎。我想话佢媽都有返啲即係艺术天分喎。因为呢你见到佢真係攞咗应该两至三个嗰啲纸箱呢游到蓝色呢，然后就再游咗隻眼啊，画埋个口啊，然后仲要呢另外攞一个细啲嘅纸箱呢就做埋嗰个呢交通警车嗰个灯号咁样。好厉害㗎。咁但係有啲家长就话，喂我唔系艺术天才嚟嘅，真系顶唔顺嘅，唔掂啊咁样。咁然后呢另外呢即係就有啲家长佢就话啦，呢、這个时候呢如果你俾佢揀呢嗰啲叫做有教会背景嘅幼稚园呢反而就有着数。点解呢，哈呢、這个小弟有经验啦。小弟而家嗰个曾小 B 就系读緊呢个教会学校嘅幼稚园呢，我开头仲即系唔知订啊。我仲同我老婆讲，今日呢使唔使俾个着南瓜装呢，又或者要唔要带返两个魔鬼角返去呢。哇我老婆真系争啲兜巴冚喎，佢话唔得㗎，教会唔准庆祝呢个节日㗎。哦系系系，咁要点样㗎，你知唔知今日啲教会学校反而会叫佢哋做咩呢，照庆祝，但庆祝咩呢，今日就唔系万圣节，今日系品德日。喂争几远啊，我真系眼都突埋出嚟，哦系咩，今日品德日咩，冇错。所以呢佢仲会要求呢即系啲家长呢就话，嗱你呢就要自己设计一个道具，就呢就证明你个小朋友呢就拥有呢一种嘅品德，或者你想佢拥有呢种品德，就要鼓励佢教佢嘅，跟住就带返学校啦咁样。哦喂真係好啊，因为呢样嘢争好远啊，起码唔使即係做咁多道具呢，又唔使砌架车啊，又唔使扮鬼扮马咁样呢，反而就变咗一个品德日。咁好囉，即係香港我觉得有时呢你话多元呢就唔错㗎，係咪，即係嗱你去到夜晚你鍾意出去扮鬼扮马嘅又得。 如果你有啲即系教会背景嘅，你有另外啲宗教信仰嘅，你又可以将佢变成系品德日。嗱，佢又唔系唔俾你庆祝，佢又唔系话禁止咩罚你，佢系调翻转，我哋不如庆祝第二样嘢啊。嗯，咁唔知道我会唔会带住阿 B 咧？可能佢就做住个品德日嘅嗰套衫。然后夜晚就去兰桂坊道铺哦，咁我哋呢啲咪叫做中西合璧，国际多元共融咯。风头火势靠每年呢都会邀请唔同嘅主持一齐参加啲公众活动㗎。例如我每年都叫大家一齐去参加嗰个跑步活动啦，当然冇人 show 我啦。呢个扮鬼扮马兰桂坊节日呢，我都好似每年都有邀请过唔同嘅主持㗎。不过好似都冇人 show 我，唔知黄耀祖今晚你会唔会都自己亲自落去嗰度巡个圈扮一扮嘢呢？扮咩？梗係扮非洲小童啦。我哋有请黄耀祖。 我谂呢一个嘅问题咧，正好反映你年纪嘅增长啊！我记得以前每一年啊，花好多心机喺个打扮度噶，而家今晚咁多人啊，梗系翻屋企避一避先啦。今日咧睇咗一个报道啊，睇到呢个报道咧，哇哇哇，放晒炮仗、烟花弹晒上天咁啊！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呢一个最新嘅调查咧就出咗嚟，其实可以话咧，讲真的真系唔好关我哋事噶，系讲紧咧喺英国嘅名人啊，佢哋每一日咧嘅人工究竟系有几多钱？咁可能你会话，哇，嗰啲富豪梗系好多钱啦，系啊，嗰啲富豪真系好多钱噶，每一日咧讲紧啊七位数字嘅日薪啊吓。但系另外有啲嘅朋友，原来佢哋都赚咁多钱，可能你又唔知噶。譬如咧，有啲名人大家都估到噶啦，英国啊讲紧啊，即系近几年啊唱歌嘅天后级啊巨肺天后啊 Adele 啊，原来佢每一日啊赚嘅人工咧已经系有差唔多150万嘅港纸啦。咁可能你会话啊，咁啊我哋啊娱乐人啊嘛，即系啊。Entertainer 系一个 artist 嚟嘅，赚钱多都好正常啊，咁样咁啊。但系同时间，原来咧一啲运动员，又或者一啲咧已经退咗休嘅运动员，一样都系赚好多钱噶。嗱，譬如万人迷碧咸咁样啦，佢而家咧当然啦，你见到佢有咁多嘅品牌啦，咁多嘅代言啦，每一日嘅人工咧都有超过140万港元噶。啱啱咧喺 Formula One 嗰度咧，再一次啊攞到冠军啊，世界冠军嘅咸美顿啊，佢每一日咧都有差唔多100万港元嘅日薪噶，睇到。都梗系流晒口水啦！唉，你啊打一日工啊，就好比我哋打一年、两年，甚至更加多嘅时间啦。而另外一个界别咧都几有趣嘅，就系、是、英国嘅皇室人员啊，譬如好似英女王咁样啦。哇，你谂下做到皇室人员，人工高就好正常嘅。咁佢嘅日薪咧系去到成120万港元噶，真系估唔到啊！唔怪得知啊，呢个会唔会系个原因令到佢咧到而家咧都唔退落嚟啊？一把年纪啊，都继续喺呢个皇位上面度啦。不过我哋调翻转头嚟睇。有一啲嘅界别咧，吓乜原来佢嘅人工咁低噶？讲紧系边一位咧？就系、是、最近啊，即系佢由佢在位之后啦吓，每一日都见到佢啦，都有好多拗头嘅嘢发生噶，又要谂下点样脱欧啦，又要点样对抗住啊，佢自己国家里面嘅人啊，对佢嘅不满啊，各样嘢咁啊，佢咧就系英国嘅首相文翠珊啊。原来相对于英国嘅女王每日嘅日薪咧有成120万港元咧，文翠珊每日嘅日薪系4241蚊港元。咁样谂一谂。哇，虽然你可能会话4000几蚊一日都好多钱啦，不过其实佢都系呢个国家嘅首相嚟嘅，每一日你见到啦，工作嘅时间又长啦，而且压力都好大嘅，仲有好多唔同嘅批评啊，各样嘢添。啊，4000几蚊啊，咁啊，我谂都可以反映到啦，点解不论喺外国又好，喺香港都好啊，要喺政治方面揾到一啲人才，人哋唔去做商业嘅嘢，反而系行政治呢个方向咧，会系更加难啊。前阵子咧，当我哋香港嘅新特首咧，林郑月娥去要揾班子嗰阵时咧，都有啲谣言走咗出嚟话，喂，要揾人做官啊，其实而家好难噶，因为的而且确，大家都知道而家做官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每个人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唔同嘅意见啊，所以咧佢哋通常咧都系被人哋攻击啦，嗰位啦，同埋我谂啦，成个政治气候啊咁严谨啊，即系大家都喺度不停喺度讨论嘅时候啊，话要佢哋做到每一个人都开心，其实呢一份工咧都真系几难做。阿祖咧。 個人咧就簡單啲嘅。我好慶幸咧，我冇一個咁位高權重嘅工作啦，我冇一個咁重要嘅崗位啦。我覺得人工多與少，當然多啲又好啦嚇。不過咧夠生活，只要每一日咧都開心健康，其實我就覺得好滿足噶啦。可唔可以致富嘅話咧？望啊咁望啦，唔得嘅話咁啊唔得咯，開心就夠啦。风头火势啊！要介绍我呢一位永远都开心嘅拍档啊！我想用呢四个字去形容佢，呢四个字咧系我琴日学识嘅。佢系国际名模，咩叫国际名模？国际知名阿模啊！佢就系桂花田。 咦？你谂咗一晚嘅啦，呢个名。 系啊，琴日见到啲朋友，佢哋讲咗呢四个字形容另外一位女士，我觉得好笑。咁、我觉得呢四个字形容你都几啱啊，国际名模。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多谢。嗱，而家咧，除咗啲细路啊、年青人啊，都机不离手之外咧，其实大人咧都系咁嘅，即系好多时咧都见到啲，尤其是父母啊，都系咧，即系都系啦，即系仔女有仔女行街，佢有佢睇手机，啊，完全都好似冇沟通咁嘅，有啲仲过分啊，将佢嗰个手提电话咧就直情挤埋喺佢嗰个叫做咩帶呢，即佢前面被抱住个仔嘅，跟住呢佢就擠喺个仔嘅前面咁样，就随时可以拿起手嚟用。咁啊唔知咪拿起手又可以俾佢哋做电子奶嘴啦。咁有啲呢就係同台食饭嘅时候都系你一步佢一步，仔女一步佢一步，一家四口各有各睇。咁啊其实都唔系几好㗎。咁啊即系点解咁讲呢，即系我讲緊溝通就冇咗啦。咁第一啦，第二啦就系呢有时就系顾住部手机咧，就顾唔到其他嘢咧，就真系好麻烦嘅。我记得有一单新闻好有印象啊，就系话咧有个妈妈佢抱住个岁几嘅 B B， 佢就喺呢个栏杆度睇瀑布啊。睇完之后咧，睇完睇瀑布啦，咁去影相啦。咁影完之后咧，佢即刻咧就贴上面书度同朋友分享。咁啊嗱，人就得两只手一个心。咁啊，其实咧吓要抱实 B B 系要专心一致照顾佢噶。咁呢个妈妈啊就系咁啦，机不离手。结果悲剧就发生咗啦，个 B B 咧，因为即系佢喺度post 咗张相喺个面书度嘅时候咧，佢就跌咗个 B B 落去啦。咁啊，今日又睇到另一单新闻，不过呢个就唔系悲剧嚟嘅，不过都觉得，呢个爸爸点解话？话说喺大陆有一个爸爸。佢咧就同时下年轻人一样，好中意咧就影相、影相、影相嘅。咁啊，影完相就即系佢系点样影相法？佢真系好奇怪。话说佢个仔咧就喺四岁个仔咧喺楼上阁楼度玩下嘅时候咧，就玩到咧个头仔咧就卡住嗰个护栏嗰度。咁相信大家细个都试过啦，就伸个头喺嗰啲闸嗰度啊，或者窗嗰度啊，咁啊，但系好彩嘅就自己褪得翻嚟，有啲唔好彩就要卡住咧就搵人救啊。咁啊唔紧要嘅，咁啊呢啲事情咁啊佢啊即刻 call 消防员嚟啦。咁啊消防员嚟到之后，咁啊救佢啦，救佢嘅仔仔啦，咁啊用啲剪刀啊，咁啊剪断嗰啲栏杆啊，咁之后咧。咁期间啲爸爸妈妈应该好紧张，睇住喺不应该就喺侧边咧，从旁安慰个仔仔，话俾听唔使惊啊，消防叔叔嚟救你啊，你冷静啲听住佢讲，等之处嘢。点知呢个爸爸佢一啲呢啲嘅安慰说话都冇做到，佢喺侧边做咩咧？佢企喺侧边就一路揸住个手机，一路就睇住嗰个消防嗰两个消防人员咧，就喺度救佢个仔。期间就不停咁啊喺度影，全程影住。咁跟住咧就除得个消防人员咧就自己喺度消防人员安慰啦，救佢个仔。呢张相仲要俾人影咗出嚟之后咧，啲网民就话啦：点搞啊？个仔卡住好好笑咩？点解你会去咁样去影住佢啊？咁点解你从旁唔去安慰呢？话爸爸，喂，爸爸，点解要咁噶？咁，所以各位父母啊，你哋唔该咧，有时咧要记得啲嘢好紧要做嘅咧，就系睇实你嘅细蚊仔之余咧，相唔系唔俾你去影，唔系唔叫你 post， 但系咧都要专注照顾好你嘅细蚊仔，先至好做其他嘢，好冇？ 拿着古董的筷子，捕捉生命的文字，拨开头 烫手的梨子，给你幸福的种子。没有预定的日子，看着你样子，没有节目的日子才是好日子。看着我们的影子，想想未来的孩子，盖个半平的房子，脸孔贴着你鼻子。没有手机的日子，锁住你脖子。Oh yeah。 没有手机的日子才能这样子。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没有手机的日子不会出乱子。Oh yeah。 没有手机的日子过这一辈子。手机的日子锁住你脖子。 Just give me a 没有手机的日子才能这样子。 Alright then 这个是陈奕迅，没有手机的日子，咁你啲父母咪可以安心啲。 真係呀、啊、我真係奉劝啲爸爸唔該你真係唔好成日拿住，即係同啲細蚊仔出街嘅时候唔好成日拿住你嘅手机。真係呀、啊、好多时啲意外就係咁发生。 係呀 ,ok,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嚴戒呀。 係呀、啊、其实咁嘅头先就本来想讲呢个丈夫你的名字示弱者呢，跟住我睇睇下发觉。都系唔好讲匀陈啲， 点解啊？ 因为佢觉得自己中伏好多， 系咪？系咯， 咁我想， 即系我本来谂住想攻击佢咧。 咁不如咁样咧， 搞搞下佢，咁你咧，咁你咧， 你唔好讲啦，真系唔好讲啦，我哋讲嘅， 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喂，不如讲下咧，我觉得有一单真系几好笑噶。 我哋一间手点先， 一间先讲。咁咧，我哋譬如话诶万圣节咧，大家惯咗啊，见到所谓扮鬼扮马咧，通常咪就系话即系斗扮啲好恐怖嘅造型 啊，都系嘅。 系啦，即系就算唔系鬼嘅，都可能系会变咗系啲咩动漫人物啊，即系有时会走咗样噶嘛，会变咗嗰啲方向 噶 嘛。 嗰啲人只啲已经纯粹，不如都扮 下 啦， 咁样。好啦，咁咧原来佢话日本咧有一个好得意嘅，即系万圣节嘅 cosplay 嘅叫做节日咧。 啊， 佢个名叫做普通万圣节。 哦， 咁有咩有升级啊，或者特别系 啊？冇错，所谓特别升级万圣节就我哋而家喺兰桂坊啊见到嗰种，即系咧咪扮到全部又要蛙鬼啊，又丧尸啊，嗰啲叫做高级万圣节，因为嗰啲人全部都唔系日常生活见到噶嘛，全部都系古灵精怪噶嘛。佢搞咗个普通万圣节， 咁使乜即系日日翻工都普通万圣节噶啦？ 唔得。 佢都有翻少少兼职嘅。 同事翻工咪过丧尸咁样翻工。 唔系咁样，佢嗰个所谓普通万圣节咧，佢系话咧，希望你可以扮一啲有趣，但系好日常、好普通，你见到嘅人物嘅造型嚟嘅啫。嗱咁样讲，你可能 我哋三个我哋互扮对方翻工，咁嗰个就 系 普通万圣节 啦。唔系嗱，譬如今日咧，你就真系可以扮一个造型啦，一个喺地铁车厢被困一小时，然后先至千辛万苦翻到工嘅打工仔。 哦 ，OK。 今朝我哋咪有同事扮咗啦， 真系啊！嗱、啊，你知唔知我举 咗好似阿愁啊？今朝 系 阿愁搭咗喺张台度。 嗱，我举个例子咧，因为佢原来呢个普通万圣节搞咗四届噶啦，已经连续搞咗第四年噶啦，咁样咁咧，佢有啲咩人物造型咧？譬如有一个咧，呢个就比较突出啲嘅，佢就话扮演一个喺屋企冇人理嘅女仔。佢嘅日常生活会做啲咩咁样？佢就扮咗一个造型啦，去到会场度，咁佢做啲咩咧？ 咩啊？佢之前有个地方， 佢会有一个、有一个会场，就话我哋呢个就系嗰个普通万圣节嘅表演场地啦。咁跟住大家就会悉心装扮啦。其中一个咧，一嚟到啲人就笑到碌地啦。 咩造型啊？咁样 系啦，因为点解咧？佢要扮一个独居女子，冇人理啊嘛。 即系头罩垢面啊。 系啦， 即系 嗰条 衣衫蓝褛。 唔系，第一着睡衣，仲要系最老土，一啲都唔性感嗰啲睡衣咧，好似嗰啲即系 外面仲要再披多一件冷衫嗰啲 棉衲嗰啲咁样嘅，好啦，跟住咧，跟住个面咧就敷咗面膜，咁然后咧只脚咧就摄咗咧个茶指甲油，咪中间有样嘢，即系佢嗰啲叫做咩啊？嗰啲胶垫咧，咁你个脚趾可以分开噶嘛？ 花咁样， 系啦，佢就见到佢湿满晒咁样咧，咁然后咧仲攞住个风筒喺度吹头发， 个发卷 系啦，咁呢个就哇呢个好笑啊，呢个造型 好笑啊！我试过有一次， 呢个咁扮得意啊！ 我试过有一次咧，就一班朋友。我哋自己玩嘅都系类似万圣节定圣诞节开 party 咁样啦，我哋要互扮对方。 哦、 互扮而嗰日你扮咗之后咧，你要成为对方，即系你咧，不论你讲嘢嗰个你个，譬如我哋三个喺度扮啦，我要戴，我真系戴假发，着咗阿田嗰啲衫，增肥咗自己， 手 咁 样 成晚喺度。阿华咧，阿华咧，阿华咧咁样咯，又好笑噶， 挨到三个钟啊！ 跟住大家食下饮下咁啊， 要唔要？我哋一间都试下。 冇啊，好 扮呢个 难受 普通万圣节。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华保险48.7跌1.35，腾讯控股351.6升2蚊，中国银行3.91跌1.2，工商银行6.21跌1，中国平安68.9升8.5，建设银行6.91跌2仙，汇控76.25跌6，中芯国际11.96升3.8。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2，英镑10.302，瑞士法郎7.837，澳元5.991，加元6.08，新西兰元5.346，欧元9.0807，每百日元对港元6.8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18。日经平均指数报21,933点，跌78点。港金现价报11,88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78美元，卖出1,275.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九龙区。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交通意外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再提翻大家一次啦，港铁油麻地站的月台幕门故障已经完成复修了，荃湾线列车服务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葵涌大连排道近住金龙工业中心一带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落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咁丰收。 我是石修。 长者医疗券的合资格年龄已经降到65岁，医疗券可以用在治疗、康复和预防性护理服务，好像健康评估和牙科检查。每位老友记一年有2000元医疗券，用不完可以储起，记住最多储4000元。详情上医疗券计划网页 hcv.gov.hk 看看吧。 即是你曾经跟老板讲过一句说话的，就是比垃圾更加垃圾。 没错，他第一只制作出来给我，他找一个电影明星，他又不是歌星，录了一只大碟，他问我意见。 那我是你嘛，一个听 Led Zeppelin 的就去。 既然你这样批评，不如你来做来给我看。大家好，我是 Paco，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李敏、思芬主持《敏感时刻》。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10:07，报报天气先。 22度气温，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系啦，唔系我同阿祖借个位先，即系佢其实就储咗好多单新闻嘅，但我而家听完阿田之后，我忍唔住，我话我真系要讲嗰单新闻。 唔系，但系头先你又话你 Halloween 嗰度仲有啲嘢。 算啦，Halloween 嗰度唔讲住啦。 又唔讲啊？ 唔系，我哋要咁讲 嘅。即系嗰个咩丈夫？ 丈夫，你的名字是弱者。 要讲系嘛？ 系啦。 我等咗好耐啊，讲下。 嗱，我哋咁样讲啫。嚟，我哋净系知道。原来阿华哥有啲唔舒服，琴日系啦，祝佢身体健康。讲完，咁、 啊、 但系知道咗之后咧，我就更加明白咗呢单新闻系真嘅、 啊。我以为呢一单新闻系你自己好似即系照镜一样。 唔系啊，唔系啊，你明唔明啊？ 跟住佢突然间咧又揾个位咧，摄咗去推卸俾阿华，跟住就讲得啦。 系嗱，总之阿华就有啲身体唔舒服，系啦，咁即系本来就以为 系嘅先。 本来就以为纯粹阿华哥身体唔舒服啫， 系 啦，但我哋睇完呢个新闻之后，阿田你真系走唔甩。 喂，你自己加插 落去，佢系咪身体唔舒服先？ 你先， 等阵先，等阵先。 头 先我哋就安慰翻阿华，我哋净系知道华哥琴日身体唔舒服啦，够啦，系咪先？佢系咪身体唔舒服？ 系啊，但你将我讲 A， 你第讲我讲 A 差，你讲 B 差。 你唔明个原因嘛？真相其实系关你事啊嘛， 又关我事。 并唔系阿华琴日受到啲风寒感染，唔系嗰啲事啊嘛。 系 原来系同你有关。 你赖落嚟啦！ 嚟自英国布里斯托及格拉斯哥大学，总之劲啦 吓，好权威啊， 好权威啊！ 系咩啊？ 听住咯， 嚟啊！ 当男性处于和谐关系， 哦， 佢嘅健康， 你做咩啊？ 系好嘅。 哇，都唔算好大嘅发现啦，系嘛？ 当男性 唔系咯，系咯， 当男性 翻工一样噶，你处于和谐嘅状况，你翻工系 所以 翻得好开心。 佢话当男性 有病嘅时候， 身体经常出现唔同嘅健康问题。 但呢个你经常 唔系啦，你经常 耐唔止喎。你继续讲落去啊， 唔间啊嘛，你睇下咁啊。 喂，但系 呢 个 报告系写经常呢个字，经常 系 你嘅真 字号，佢咁样 系佢字， 佢中留咗啲经常嘅字， 佢画咗个氹俾自己拱落去，仲自己。 唔系你听我讲，听我嗱，佢咁样嘅好得意嘅。 咩啊？ 佢话男性如果处于和 谐 关 系， 呢个系 A 啦。又或者如果佢系长期都婚姻唔愉快，长期 啊， 佢健康冇乜嘢。 哦， 佢健康又冇乜嘢。 但系如果佢时好时坏咧，佢就最伤身啦。 咁你咧？你系咩状态？ 最伤身啊！仲会突然间咧？健康转差， 唔系 真系噶。 哎呀，嗱，我谂华哥同阿豪仔都中咗， 唔系 我冇事，即系自己摆到最高先就系。 你明唔明啊？佢咁样讲嘅， 系啊。 佢话即系如果你个伴侣咧突然间咧，嗰个健康咧即系急速下降， 系 有转差嘅迹象咧，佢话就证明咧你哋嘅婚姻处于一个颠簸。即系嘅状态 系乜会 嗰个反 系咩？即系 顶起伏伏啊！突然间 高低低咁， 高高低低咁样啊！ 我就咁听嘅时候咧，我觉得唔系净系放男士嘅，其实男士即系如果你讲紧一对关 系 嘅时候，可能如果嗰位女士如果个身体状态成日都病下病下，咁隔篱嗰个都会 有， 即系应该系一齐噶嘛？ 唔系，知唔知点解？你问得好。 但你问得好好， 多谢 呢个同学可以俾个 A 佢。 好嘢，好嘢， 专家有解答。 哦，好、啊， 佢就话咧，的确夫妻关系咧系有一种互相依赖嘅，不过。最新的研究显示， 有多个 but， 男人对于老婆的依赖远远超于女人对丈夫的依靠。 OK， 即是女士需要依赖个男士多啲。 你真系估唔到啦！我哋成日传统观念咧就系话，哎呀咩即系在家又 重调转， 系啊！我哋传统观念系咁样噶嘛，即系觉得话，哎呀唔得噶，我要靠老公噶，即系啲人成日话咧死悭死抵都唔敢，即系譬如话咩分手啊嗰啲咧， 忍 啦咁样，成日都好似仲系讲紧咧九十年代嗰啲黄万妮咁样咧，啊唔系嗰个恶嘅 ，sorry， 嗰个恶嘅， 嗰个唔系九十年代， 唔系啊，即系九十年前啊，我想话， 九十年前就差唔多。 咁嗰啲系咩啊？白燕啊，定系梁顺燕啊？ 白 衣，系啦，原来 sorry 错晒， 但呢一点我又几认同、啊， 你又凭咩认同呢 嗱，好简单嘅啫，我问阿曾志豪，我攞你嚟做例子，如果而家你屋企冇姐姐冇老婆， 系 喂讲紧老婆关姐姐咩事啫？ 唔系即系被照顾啦， 系啊，你被照顾， 好乱嘅，你咁样讲， 识唔识煮饭？你识唔识洗衫？你识唔识即系 凑仔？ 嗱，你系咪真系会拿手唔成势啊？ 唔会， 如果冇咗佢哋嘅话， 唔会。 因为你仲有阿爸阿妈帮你手，系咪？ 我以前啊，你都经历过未拍拖嘅年代噶。 但你、那 個、有边个男人唔系锻炼出一身好武功就系、是、舐啡啊？只要舐啡， 你整齐咧就冇问题。 冇问题， 只要你可以， 你有洁癖你先舐 啡就得。系啊，咁啊，曾志豪系除咗条围裙，喂，帮我接咁样， 冇问题噶嘛。 系咁啊， 只要你唔系有洁癖嘅话咧，你突然间冇咗姐姐嘅、哦，我不嬲个杯面都等两日先抌噶啦，冇问题噶。 你即系会接受到会 OK， 我接受到噶嘛。 系因为佢撇惯啊嘛， 所以就唔系弱者啦。 有整齐就系 bonus 嚟噶。 所以嗱，你又问得啱啦，呢个同学又赞你第二次啦。即系我觉得如果咧，你系即系可能俾你嘅另一半中坏咗，即系你一定要过啲好好整齐啦，样样都照顾周到啦。喂，我老婆起身点解冇早餐噶？喂，点解啲衫唔烫噶？ 即系你依赖， 咁可能你啊真系依赖晒啦。 会 嘅， 其实 系啦，好似我哋呢啲成日唔食早餐嘅，反而就可以有一种对抗喺度。 你啊，朝朝都见到你食早餐，但系 唔系即系以前，系冇错。 你剪骨头 系 嘛？ 系啦，我可以噶，你知唔知真系、啊？ 但系你真系肯定你自己可以翻转头。嗱，而家有人朝朝煮咗早餐俾你食。 系啦，如果有人日日嗌你起身， 喂，明明问家田嗰啲问题，点解全部 唔系？ 我又转咗去 我度讲多啲啊？ 你可唔可以再讲一次？经常病嗰啲系点样话？ 嗱，佢咁样嘅，嗱，你听清楚个关系啦。如果你其实佢系咁样嘅，如果你段婚姻关系咧，佢系话系平稳嘅话咧， 系啊系咯， 佢系平稳好同平稳差都叫平稳。 O K， 即系总之你长期都打老婆嘅，都叫做平稳；你长期都俾老公虐待嘅，都叫平稳，因为长期啊嘛。 系， 如果你长期都锡老婆老公嘅，都叫平稳。 系， 佢话咧，你嘅另一半咧，特别讲紧男人咧。健康系冇问题嘅，通常都冇问题，因为原来好得意嘅，即系佢话，诶咁佢挨惯系咁噶啦， 系差惯噶啦， 差惯佢，佢日都跪玻璃噶啦，咁样反而冇事。 喂，咁如果 但系佢话如果系癫波先有事 嘅，咪阿田嗰啲应该阿华哥嗰啲咪系平稳咯，因为长期都系受阿田嘅抑压噶嘛， 所以佢 应该身体好噶。 佢琴日突然间话咧身体唔舒服咧，应该系佢最近出咗啲嘢啦，佢突然间对阿华好咗可能。佢突然间对阿华好咗， 系啊， 我 睇 完顶唔顺，突然间哇咁样嘅。明明跪开玻璃，今日可以入房瞓喎、 啊。我琴日醒嗰啲钱洗 下。你琴日真系嗱，阿华即刻去不受补。琴日 喂，买件风衫都唔掂啦，我老婆突然之间俾钱我洗，嗰个仲要系贵翻添， 即刻唔舒服咁啊，阿华哥。 有啲隔落呃我嘢，咪俾阿华同佢哀共享 咯。嗱，系咪真系先？你谂下呢件事系咪好衰啊？ 但系最惨嘅，咁如果我哋谂翻现实嚟讲，华哥就真系好惨咯。即系我哋而家同阿华讲 咩 啊？你老婆真。系唔好对你好啊！ 对 你好嘅话，你个身体会负荷唔到啊！ 系啊， 所以我咪长期 keep 住咁。 佢嗱，你其实你勤 奋， 我为佢好啊。其实 琴日阿华边一格都系中咗伏噶啦，因为佢琴日突然间身体唔舒服啊嘛。如果你话梗唔系啦，我琴日即系其实系对佢好咗嘅，即系平时对佢衰啦，所以你突然间对佢好咧，佢个关系改变咗。咁如果唔系最衰都系你琴日对佢差咯。佢本来好开嘅，你琴日突然间 fit 佢， 都系， 所以佢又接受唔到啦。所以你点都系衰噶啦。 系，但我想问嗱，阿豪姐，你长期个身体都唔好啦、 啊。你一个礼拜七日你都系睇医生嘅。 你嗰个生命线咧喺部机度就系长期都好平稳噶嘛， 平稳咯。 佢系 长 期都 平稳， 都系唔好咯。 系啦系啦， 唔系噶，我可以长期好都长期。 你一自己就 我叫你做，我可以，你做长皮公主个 friend， 你做长皮公主。 系啊，唔系我可以啊，好噶嘛， 长皮王子。 个细佬添。 坐呢个位置最好嘅就可以突然间去食歌去叹下啦，真系。 收 收 佢啊！ 系啊，你翻安慰下，安慰阿华啦。 顾住自己先嚟， 长皮， 长皮。 每次我想说笑，你早已笑了，默契相通不可干扰，为我解寂了一切纷扰，一经你劝勉算了。你说的问题，嘴角一牵已知晓，我跌痛了，你心也碎了，其中辛酸仿佛抵消。善了，你心跳快了，暴戾仿佛都轻飘飘。愉快的心跳，怎算轻佻？想起你，我会暗笑。受你的照料，别人怎讲？ Sammy 鄭秀文親密關係，希望剛才那單新聞呢即係都對你係一個警醒啦，因為原來你同伴侶嘅關係好親密啦，佢係會影響咗你嘅身體健康嘅，關係好、啊、身體自然好。係、嗯、啊，係咪可以咁講？你的關係如何，你的身體也必如何。 喂，真係喎，如果你個關係唔開心嘅話呢，你個人唔開心咁，你身體都會有反應㗎嘛。 早我會幫你搵返睇下會唔會有啲報告，可能係講話即係同個生長激素有冇關係。 因為我長期呢由細開始被碧蓮同埋永安泰英壓呢，所以連我人都唔長高呢，係咪？ 唔係，我就係講生長激素，我冇講其他。 冇話其他。 係 啊， 啊， 啊，時間已經嚟到呢11點19分。 係啊，撳掣撳掣啊！开节目啊！ 好，喂，你哋咧觉得你哋系咪属于嗰啲有大食大啊？如果人哋咧，我开张票出嚟话，喂，豪仔阿田，今日咧阿祖请食饭，任食啊！即系如果我开出嚟啊吓，任食你哋系咪真系会毫无保留咁样任食噶？ 我系会咁样嘅，我有两步嘅，就我 有两步。 佢真系好似有个计划书，平时人哋同我讲嗰阵时，我有唔同做法。 唔系我估到，佢第一步就自己食，第二步 call 屋企人。两步走， 唔系即系我意思。 你可唔可以三步走啊？响应下政府嘅号召，第三步 call 埋我哋嚟啊！ 麻烦晒，麻烦 系咯，唔该你啊！ 家人朋友啊！我会有大食大 系 ，OK， 因为我哋即系咧做细嘅咧就唔好同人争呢啲嘢，系咪？通常啲老人家咧， 你永远都将自己摆细嗰个位噶啦。 我真系成日都系细噶，真系啊！虽然我个子大啦，声又好大啦，但系咧我喺屋企又最细啦，我喺不论喺边边嘅屋企都系细嘅。 系 咁，所以 好真系好权威嘅，突然之间你真系 V 添喺度。 我都系噶，我都系细噶，我系细佬嚟噶嘛。 系啊，我系拉女嚟噶嘛。咁样所以咧，即系有大食大，我系平时都系咁噶啦。中慣咗啦， 但系佢問緊嘅你係咪可以食得好肆無忌憚？ 係啊，所以咧我就話啦，我有兩步咯。第二步就係話，係好嘅，有大食大，但我都唔會咧好吃好喝嘅， 即係都有品嘅， 有品嘅。 你打唔打包先？ 食唔晒先打包， 即系会啦， 食唔晒先打包。 你会唔会刻意嗌多啲，令到食唔晒，所以可以打包？ 嗱，刻唔刻意一个见仁见智。 系咯，一嗌完之后话今日都系胃口唔系几好，呢两只龙虾同鲍鱼打包啦。 阿华中意食咁，我攞走啊咁。 我唔得噶，我咧我嗰个自尊心好强噶，即系嗰种咧吃人口。即系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嗰个感觉咧，我好强嘅。即系就算咧啲老细，你开工实遇到噶嘛，无论你出去做嘢拍嘢嗰啲咧，总有啲老细请食饭咧，成日都话阴挨阴挨，我真系顶窿啊！即系跟进话咁嗌兜饭食啊，你嗌咩我食咩 咧？即系睇得睇人哋头，你食睇呢个价钱啊，咁我都差唔多，唔好似食你只居咁。 唔好意思噶嘛， 我都 咁咩先？等先，咁即系你都会等人哋请啊？系咪？ 咁佢唔系你绝对唔会同佢斗请咧，你咁样唔礼貌噶嘛？但系你唔会离谱到咧？喂，五支嘢交叉窿。你话有大食大喎，我即系 开晒佢啊，饮唔晒攞去倒啦。 系咯，即系我哋都有啲品嘅。 系 咯， 我都系嘅。 咁嗌个道会咁点算咧？你话老细，你有大食大 嘅。你见到好似平时唔系咁对我嘅。 冇啊。 咁咩？ 啲时候对过你啫。 系啊。 咩啊？ 啲时候对过你好啫。 你有请我啲咩啊？ 你有请我哋咩？你有大食大过咩？ 系咩？咩啊？ 冇嘢啦。嗱，唔系挂住系咁嘅。台湾有一间嘅火锅店，咁样咧就开分店，好开心啊，系咪？咁你知道咧，而家大家好多时候咧都会揾唔同嘅方法，点样可以咧最快吸引到多啲人，就留意到喂我间新铺头开咗咁样。所以咧佢就喺网上面咧就话俾人哋知，我哋有个新嘅推广。 系 个推广咧就系叫做。你说几折就几折， 哦、 即系打折头嗰个折头啊，系啦，仲要系你讲几多折，我就俾几多折你，一年为期有八日嘅时间。 哇 咁你估下发生啲咩事啊？ 咁佢真系折腰啦，佢倒闭添啊，佢。 买咁八日啫， 哇！食都食晒只居噶 啦。我招来，我其实你话叫嗰样，我可以冇货噶嘛？啱唔啱？可能我定 人哋老实噶，好似你咁做生意嘅咩？ 你冇做嗰个普通。 点解你话你有大食大？ 人哋话系老实，我一阵讲嗰个例子俾你知，你就知道，咦？佢哋真系老实。 你谂下，如果用你呢个逻辑，就大件事啦。嗱，今日有大食大，成张单我包，我话多谢老细，蛋挞唔包嗰啲包点类嘅， 系 咯。咁饮酒啦，我冇水酒水都唔包喎，包咩啊？冇清水。 系啊，都有 呢啲唔得啦，系咪先吓？ 佢唔系，佢唔系咁，佢都真系，因为佢你谂下，如果佢真系要咧吸引到人哋多啲去铺头嘅话咧，冇理由唔俾自己啲招牌菜嚟食 嘅。火锅嘛，佢系 火锅嚟嘅， 咁咪全部啲人嗌晒最贵嗰啲咩？最咪讲啊！ 如果系呢啲嘅咧，即系我同佢冇关系噶嘛，系咪？ 你同你 识 嘅， 即系我同嗰个铺头唔识噶嘛，我即系嚟帮衬噶嘛。 佢就真系 咁，我就对住啦，我真系有大食大。 哦，呢啲都会， 你开到几多折啊？ 几多折咁样？ 你说几多折就几多折。我俾你咁样， 横掂都系啦，去尽啲啦，我一嚟帮衬一次嘅啫嘛，梗系一折啦， 即系一千蚊嘅话咧，就即 系 俾一百蚊， 系啦， 10% 啊嘛，一折， 系啊，一折啊，你谂住俾一蚊咩？佢谂住俾一蚊啊， 我谂住俾十蚊嗰只， 即系0.1折 啊，咁样咁样， 再嚟好啲啊，你 系咩？ 一折系最低噶啦嘛， 但系真系唔系啊， 一百蚊嘅九折系咪90蚊啊？ 系啊， 咁100蚊嘅八折系咪80蚊啊？我哋要咁样玩嘅，100蚊嘅7折系咪70蚊啊？100蚊嘅5折系咪50蚊啊？咁100蚊嘅1折系咪10蚊啊？ 哦， 系喎， 折头咧我好叻嘅，我最中意买减价嘢，所以我知道几钱。 佢就 苦头叻啲。1000蚊，你只系俾10蚊嘅话咧，你系0.1折。 但有呢样嘢嘅咩？ 我话俾你知，阿田同台湾嘅朋友系一模一样噶， 0.1折啊！ 就系咁，佢仲耶添啊！其实真系唔值得耶噶，你食咗人哋唔止只居啊，你食咗成人哋成个厨房啊！ 唔系你食咗个棋盘啊！ 即系咁样嘅， 食咗人哋条锁匙啊！你 佢即系如果我佢开得。即系呢个叫盘口出嚟，咁我哋应该就应该去 尊重佢啊！你觉得 系咪啊？ 唔系俾我就要开定啦，几折就几折，括弧整数。 佢即系一折咯，系咪？ 一折还一折，大佬你冇0.1啦，我要整数。 即系梗系要去尽，佢话俾你听，喂，我哋都可以即系吓， 去到咁尽噶， 可以去到咁尽。 系啊，嗱就系咁样嘅。台湾咧就真系有朋友，譬如佢哋咧就食咗2000几蚊啦，咁啊咩都有得食噶啦。食完之后咧，佢话你话几多折就几多折啊嘛。我就好似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嗰个女主持桂花田一样， 点啊？ 0.1折啊！ 好啊！ 2331蚊咧，即系最后尾咧，佢系俾咗几多 钱？23个几咯， 就系咁多钱咯。 哇，老细真系 台币嚟噶嘛？ 唔系，我讲紧系港纸啊，即系本身系8000几蚊台币嘅，应该系。 喂，咁唔系啊？可以好折咗之后咧，加翻个正价一咯，得唔得啊？ 点为之加翻个正价？ 即系加翻200几蚊个加一咯，个服务费啊？ 冇啊，佢冇啊，即系你服务费已经加咗喺张单度，就2000几蚊。咁你话要0.1折啊嘛？咁所以咧，佢最终咧就只系需要俾 23蚊。 我就想话佢用咗2000几蚊嚟卖咗呢个广告，超抵。 但系个问题系，你真系觉得超抵？ 佢可能 系 一个人 去食噶嘛？ 我知，我 就八日，每日一个咁样，其实佢都已经出血噶啦。 仲要每一日可能系佢嗱，除非佢限埋时段嘅啫。如果唔系，佢就大镬啦。 我觉得佢应该玩呢个。 佢系大镬噶，可以话俾你哋。 即系佢冇限时段，佢就死硬啦呢套，真系打爆机噶啦已经。 佢同埋应该限翻咧，譬如咧由0.1折开始玩到去。 你仲好意思讲0.1折噶你？仲讲？ 因为如果嗰个人用咗呢个 quota， 对唔住啊，你冇啦，你得0.2折。 但我又觉得咧，佢好多网民咧好喜欢呢位嘅老板啫，因为佢真系。够霸气啊！佢唔会即系话好，我开得呢一个盘口，你想几多折就几多折。 揿住个荷包咁， 我唔会揿住个荷包，所以咧头嗰六日咧，佢拱咗出去嘅钱，预计蚀咗系几多钱咧？系66万港纸。 哇！你仲讲唔讲得出66万卖广告啊？ 嗱，即系嗱，但如果你咁计， 我系咪唔止定系唔？ 咪睇你卖咩广告啦。如果你卖个电视广告啊，净系个制作费啊，唔单止你买时段啦，可能都唔止啦。 所以我觉得呢个咁好似个破圣诞树蚊撒出去，可能好劲噶。 但你听到之后，你会唔会特登飞去台湾帮衬佢啊？ 啊， 系唔会噶嘛？ 喂，唔知完咗未啊？但系个问题， 仲俾你食。 如果你真系暴食，你餐餐去食嘅话咧，吓到咗机票啊！ 系 买楼添啊，可以 0.1折啊，真系好紧要啊！ 咁跟住佢点啊？ 冇啊，咁咪真系继续做咯。咁啊，所以咧，网 民仲未完嗰八日噶嘛？ 完啦，系嘛？ 头先佢都话计咗头嗰六日，到10月31号嘅一连八日嘅， 就系今天 咯，今日完 做完节目搭飞机仲食到噶，食得切啊！ 喺边个台北就冇话晒喺边住？ 等我睇清楚， 真系惨。佢真啊！ 佢点会惨咧？我觉得系我你 佢系原岛读书， 系啦，开咗出嚟就冇 嗱，佢喺板桥嗰度啊，板桥嘅分店 系啊，台北嗰度咯， 系 啊，台北嗰度咯， 所以我谂真系哇， 佢系撞板啊！呢次撞板桥啊，佢 但同时间去谂嘅话，喂，起码我会如果系嘅话，我会记得呢间铺头，我 系 当地人，可能会去试下， 我就 起码觉得佢够豪气啊，值得要支持佢啊，系咪？ 同埋咧，我想问咧，即系佢而家咧嗰个铺头里面咧， 仲有冇鲍鱼啊嘛？ 即系会唔会有啲，即系有冇啲网民就话，哇，喺去到咩时间又冇啲咩贵价嘢食啊？ 哇，你中你喎！ 系啊，即系我问紧啊。 嗱，暂时我睇咧，我就见唔到有好多。喂，你就 系 讲呢？ 系个个斋赚噶。 都赚嘢多啊！ 所以 我俾23蚊我都赚啦，你攞晒着数咯。 就算唔好食嘅话都赚啦， 系咯， 23蚊喎，你食碗牛肉面喺台湾都唔得啦。 系蚀得多嘅，但系我觉得呢个宣传系好嘅。 嗱，你够唔够胆咧玩同一个游戏？其实即系等于叫做问良心底价啫嘛。以前咪有啲人试过咧，买嘢嘅时候咧，佢摊喺嗰啲叫做即系地摊度咧，你觉得值几多就俾几多啦。嗱，你自己谂下啦，你会即系点样开价啦？ 我成日都觉得好尴尬，我开得太低咧，觉得咧自己个人。价好似好衰咁样，我自己成日过唔到呢个关系。 有一个咧，就我觉得最贴身嘅啦。假设你有个朋友结婚，你去饮，佢又同你玩呢个游戏，你话俾几多人情就得噶啦，你讲啊得噶啦，你肯俾，你会俾几多？ 我都会俾翻 基本价咯。 你会俾几多？ 我本身想俾几多就俾几多。 但你会唔会因为咁样就话你话噶？ 嗱，我俾200蚊你咁样。 咦？咁你同佢好 friend 噶咯？喺咁嘅情况之下， 俾1蚊未？ 系咯，你肯俾200蚊，真系过命嘅交情嚟噶。你话我啲阿祖如果结婚，佢同你讲话，你说几折就几折。你俾几多钱佢啊？ 阿祖啊， 1蚊就唔好意头，我俾够2蚊你啦。 哇！多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连六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正审议刑法修正案。 其中在侮辱国旗国徽罪中建议加入侮辱国歌的刑罚，明确情节严重者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等。内地传媒引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黄超英说，应该在刑法修正案草案加入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情节严重的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接受明报专访时说，现时将公屋单位由760,000增至800,000个，已经足够照顾基层家庭需要。他今早出席行政会议前说，800,000并非出租公屋的建屋目标，亦不是为公屋存量封顶。林郑月娥说，他在访问中讨论的是房屋政策概念问题，对于将他的访问内容简单化和不幸地数字化，引起社会大众不必要焦虑，他表示歉意。有报道指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最快明年初离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有关问题，他说今日特区政府的律政司司长仍然是袁国强。另外被问到政府几时同步启动一地两检三步走，林郑月娥说希望不需要作出有关决定，因为听日立法会讨论无约束力政府议案，希望透过两日的讨论能够争取立法会通过支持特区政府在西九总站做一地两检，有关时间表可以配合稍后启动三步走。本港九月私人住宅楼价指数持续上升，连升一年半，并连续11个月创新高。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上月私楼售价指数升至340，按月升0.27%，但升幅按月收窄0.26%。上月楼价指数按年升14.8%，今年头9个月累计升10.6%。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01点，跌34点，成交金额4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8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华保险49.2跌8.5，腾讯控股351.6升2蚊。中国银行3.9跌1.3，中国平安69蚊升9.5，工商银行6.2跌1.1，建设银行6.9跌3仙，汇控系76.35跌5毫，中芯国际11.98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2，日元113.18，瑞士法郎0.996，澳元0.768，加元1.284。新西兰元0.685，人民币6.62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64。日经平均指数报21,954点，跌咗57点。港金现价报11,87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54美元，卖出1,27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将军澳隧道啊，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方向啦，近住欣怡花园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嘅。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对出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啦。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道啦，近住翠屏南村葵涌嘅大连排道，近住美华工业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大连排道啦。近住美华工业大厦对出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比较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启福道。柯士甸道去返西隧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加洛萨圣玛丽书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海丽村分叉位、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朋友要特别留意马路上面行驶紧嘅单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梗系 Made in Hong Kong。 陈生，你哋做咗街坊偶像喎、啊？ 唔敢当，大厦管理公司有责任做好防蚊措施噶嘛。 你哋每星期最少巡视大厦公共地方一次，垃圾又清理好， 冚实储水容器，停车场嘅防撞车胎都转咗大窿防积水， 保持沟渠畅通， 冇积水冇蚊患，管理公司就唔会被检控啦。 齐来把蚊灭，预防日本脑炎登革炎。 工会 都 街坊会 喺度， 社区组织 耶、yeah！ 无论咩团体，系香港嘅一份子，都可以制作自家电台节目。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新一期即将接受申请啦！ 唔想执书，只要系本地机构或社区团体，就可以透过电邮 CIBS@RTHK.HK 电话23312334预约外展服务，去你度详细讲解。 CIBS， 我们都是广播人。 喂 Pen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23度气温，相对湿度 5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嗯， 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早晨，早晨。 嗯，大家一齐食个饭。 系。 大家亦都有同朋友食个饭，家人食个饭，系咪？ 有 冇发现自己唔发现到自己嘅？ 系。 有冇发现你嘅身边嘅朋友啊，你嘅家人啊，或者我哋三个拍档啊，咩都好啦吓。 嗯。 食饭有啲唔系几好嘅 manner。 哦，即系啲礼仪啊、态度、规矩唔系几好， 即系食食下开始动脚， 动作又有啦， 动作有，我有嘅，我有嘅，我讲先啦， 好靓， 我讲先啦，我讲先啦，我会公私不分咯， 即系点解啊？ 公快同私快不分咯， 都会捞乱啊， 系啊， 呢个都会， 同埋我试过就最中意将啲骨掠喺人哋个碗前面咯。 攞去人哋个碗，即系你问隔篱嗰位，我只个碗嚟攞个骨啊，咁样啊？ 意思我冇 即系我食够排骨， 即系你拎咗个凤爪个骨咧，摆人哋个碟嗰度。 系啦， 因为我同我老婆好中意咁做，唔知点解咧，我同佢坐埋一齐食嘢，佢喺我隔篱啊嘛。咁咧我好顺手嘅，譬如我就食咗个凤爪啦，嗰嚿骨咧，我望下望下揾到位咧。就梗係唔会摆喺自己门口喎，我仲要摆我老婆个碗隔篱咁样呢，跟住佢转个头堆下堆下，哇佢几多骨喺嗰度啊，跟住我前面好干净，我仲话哇你死得咁核突嘅你真係。佢话点解你咩都堆喺我面前嘅，我唔好顺手，我冇理由摆喺自己度㗎嘛咁样囉。 咁点解冇理由摆自己啲骨 自己想干净啲囉。 拱鞋嘅另外一个例 子。好顺手就摆晒落去。 好顺手摆入你老婆个口入边。 咁又唔会唔会。 咁 又 齐 咗 一只。 咁嗰阵时咪就 系咁健康啦， 同啲即系大学同学食饭嘅时候食食下咧，佢哋就会话：曾生啊， 你攞錯咗個公筷擺落個口度舐埋啦，你仲跟住再攞翻嚟夾啊？ 曾志豪話：其實咧都唔使講翻大學嘅， 係咯，係啊，而家都有嘅， 所以講大學行多年啫，係咪先？ 唔係都係舊年嘅事啫，係咪先？表現真我啊，係 啊， 我間唔時都會去到一個忙咗咯，公私不分就係咁樣， 我就係 啦，兩忙煙水裏，一筆嗰個公斤就入咗口啦， 忙餐嚇，唔好食啦， 就係會嘅，係 我少嘅，即係我盡量呢啲咧都嘗試。表現得睇，因為平時個人唔係好得睇，所以平時去到呢啲， 你謙虛啦，最貴骨子係你噶啦， 公仔骨骨嚟， 唔係係咯，貪衫又燙有骨嘅係咪先？ 係啊，講嘅又有嘅，係啊，真係， 起碼我唔會掠骨喺人哋嗰個， 你仲衰啊你， 過分啊咩？ 食人唔掠骨啊， 哇， 吞骨都唔掠啊， 我 OK 嘅，呢一點我 嘅，你即係你好有 信 心，人哋 出去， 人哋 會 讚你 失禮嘅，未到讚嘅，起碼唔失禮，好似我對家咁樣咯。 唔係我同極到陌生人食饭就会好斯文咯，即系就会突然间会极到陌生咧，即系譬如嗰啲饭局诸如此类嗰啲啦。 极 到陌生， 何解你仲要食咧？你有选择唔食噶嘛？ 免排队嚟噶嘛？嗰啲极度饭局咧， 咁咪冇晒自主权咯。 唔紧要嘅，通常你就会咧突然间觉得自己唔肚饿噶啦。 系 食少少嘢咧，凡系要有虾啊，嗰啲咩要剥啊鸡嗰啲啦，好少食肉咁其实。 咁呢啲蟹嗰啲，通常你唔会第一次就喂整嚿蟹先啦，跟住攞只手嗰度抡。 咁人哋如果安排咗整碟虾嘅，我都唔剥噶啦。 但通常如果有心去安排嘅话咧。通常都唔会整呢啲菜㗎啦。 吓咁人大方得睇 啦。喂你諗下解唔大方得睇啦，你同啲陌生人食饭嗰啲饭局呢永远啦个碟啊永远都食唔晒㗎嘛，如果你食中菜嘅话最咩个嚿你永远唔夠膽夹㗎，你会觉得呢好似好尴尬㗎。 所以有我呢啲喺度好啦。 係啊你係。 我就会呃俾人就食囉。 广播度咁发好嘛。 咁点啊我哋呢个餐桌礼仪。 果然呢我哋都即係有拍档啦，係真係有啲嘢佢係唔知道自己呢係犯咗㗎。 係。 佢唔觉得系一个问题嚟嘅。 即係譬如公筷同埋自己对筷子咁样。 头先佢讲咗佢有问题啦。 系呢、 這个问题。有啲嘢佢系唔觉得自己有问题㗎。好所以日本呢呢、這个叫做神奇。 女侠。 唔系神奇智能叉。 做咩呢 我自己讲完㗎。神奇智能叉即将会系你嘅生日礼物。 唔使唔要。 贵嘅先。 啊，其实都贵噶，一成一千蚊只噶。 咁我哋要做咩啊？傻仔嚟噶，要做咩？ 要你做咩？你梗系觉得唔需要啦。但系在于喺隔篱嘅邻舍，即系同台食饭，同台食饭嘅人都觉得好需要咯。 唔明， 因为 请讲 你啊，即系我同你食饭食得多啦，同阿祖食饭比较少嘅。咁因为你唔系成日请食饭嘛，所以咪唔食咯，系咪？ 食咁多噶，系啊，佢唔嚟开会啫嘛。 系啊，系啊。 点啊？点啊？点？ 因为啊，佢哋话即系日本人咧，佢好介意有啲声音发出嘅。咁所以咧，点 咬嘢食嗰啲嗰啲啊？ 系啊， 嗱，中国人要嚼嚼声先好味噶嘛。 佢连即系你知去洗手间，佢都觉得哇，你诶声即系 Vivi 嘅时候声音咧会啊好嘈， 好难控制到佢冇声音。 所以佢咪有个仪器俾你揿制。佢有音乐响 啊，系啊，去厕所你可以令到佢冇声噶， 系啦， 或者我大声唱歌咯，自己 唔系，我想讲句，你唔知咁样男仔得得， 我真系唔知喎，日本啊， 同唔系啊，如果你好似斟啤酒咁样啊，倒嗰啲酒落个杯度咧，你点样会斟到有泡啊？ 即系你好快咁样倒 就有泡啦，你点样会斟到冇泡啊？ 打斜只杯，慢慢咁样斟， 咁咪系咯，咁就系你 Vivi 嘅时候，你究竟系直落啊，定系斜落去咧？ 你得我控制唔到，好澎湃噶， 咁咪要声音系 要经过特别处理嘅， 要因为啲声音咪掩盖咗你声咯。嗱， 佢系滴滴仔嗰啲声， 你做咩要睇小人啊？好啦，你劲啦，好啦， 好啦，好啦， 嗱，好啦，而家 心同步发 呢个智能差咧，做咩咧？就系话你啲啊食嘢啊食得咁豪气嘅人啊，食一食一嚼嚼声咧，完全毫无保留你把声音咧。 我好大声咁样食嘢。 嗱，所以我咪话你知唔觉咯，所以我咪话你唔觉咯。 唔觉。 所以头先你讲完 你自己讲嘢大唔大声啊？ 我讲嘢大声噶。 我最记得系佢琴日食鸡髀嗰阵时嗰个样。一脑都系咁样食鸡髀啊！ 我哋喺架工程车上面，就突然间起伏咁样食鸡髀，只鸡好似飞咁样， 插咗鼻窿啦佢， 差啲成分餐。 即系只不过佢个智能餐，如果听到你讲嘢大声， 唔系讲嘢， 唔系即 系 食嘢，哦，佢就会唱歌嚟遮咗啲声嘅。 系啦，咁究竟佢点唱歌咧？咁都要透过你嘅智能电话嘅，因为本身只叉咧， 咁复杂啊！ 系嘅，因为咧只叉，其实我觉得点解唔安喺只叉度啫？嗰只智能叉咧就系即系有电。 全自己感应啦。咁当你食嘢嘅时候咧，摆到口度，你嘅叉摆落口度嘅只咬嘢嘅时候，声音如果真系过大嘅话咧， 即系嗰个叉咧就感应得到， 佢感应得到你嚼嘢。 佢会叉你个口， 唔系 自己飞上嚟。 佢叉你口啊，好啊，叉你只眼就好添啊。咁咧，佢就会透过 食过嘢啫，大佬。 其实点解我哋今日要咁针对对方啫？去到叉你个口同插你只眼， 都系食嘢大声啲啫， 插你只眼。 系一个礼仪啊嘛，你明唔明啊？ 咁佢会点啊？ 开心嘅去到咁尽， 佢会点啫？ 咁咧，跟因为佢话话咯，我咪话翻佢啦。咁跟住咧，佢咧就会透过你智能电话。咁当然啦，你要下载嘅程式啦，佢会透过智能电话咧，就喺你电话突然间咚响咧，跟住咧就会播一啲柔和嘅音乐咧，譬如海浪声啊，嚟掩盖你嗰啲。 哇，其实咁样你仲尴尬，即系话俾你知你食嘢好嘈，跟住全场冇人食嘢都冇嘢都妹 啦，音乐响起， 讲嘢大声又唔俾，咁喺香港用唔到嘅，香港人咧其实食嘢咬啊咬食物嘅声音唔系最大， 咪咯， 你哋倾偈嗰阵时咧，讲真隔篱台做倾紧啲乜嘢，最近啲生意如何啊？两公婆喺间房度发生咩事？你听晒。 如果你攞咗呢个智能叉，你全程都播海浪噶啦，或者去咗海边度倾偈噶啦，已经一坐低埋位就系嗌 waiter 已经哇哇啦，然后你先播到咧电话都冇电咯。 喂，佢系讲紧嘴着声音，唔系讲讲嘢嘅声音啊，所以咧，所以咧，边个咧即系食嘢食得大声，佢就自然个电话就会响嘅时候，唔该大家收敛下，将你嘅嘴合埋去，慢慢慢慢嘴着嚟食啊，好冇？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龙翔道观景台旁边嘅一条高架桥工程咧，已经完成咗啦，亦都已经开通啦。呢一条行车天桥嘅道路获命名为龙区道。根据运输署嘅报告，其实已经喺今年嘅八月份启用。根据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公务小组之前讨论嘅文件，工程嘅目的系为咗两幅位于石硖尾大窝坪龙平道旁边嘅房屋用地提供所需嘅基础设施。当时估计工程的费用大概是 7.8 亿，而行车桥的最高处除了可以俯瞰西九龙景色之外，还可以远望维港景色。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 以后你听到张惠妹呢隻歌就知道嗰个地方啲人好嘈，所以要听海啲海浪声全部涌晒出嚟。 係呀，俾晒你啱㗎啦。 係呀，张惠妹听海呀。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有一个话题呢，就係而家永恒啲人都会攞嚟讨论啦，就攞嚟即係争拗嘅。咁但通常都冇乜结果嘅，讲完都系呢得啖笑嘅，就係呢讲緊话上网成瘾点样戒瘾呢样嘢。咁就成日都讲㗎嘛，你周不时都会见到啲报告攞嚟讲啦，但你通常睇完之后你都系得啖笑嘅啫，因为你知道系解唔到㗎嘛，你唔会断瘾㗎嘛，系咪先。 我完全认同 㗎。係囉。 即系睇知就知㗎啦，譬如你沉迷打机，即系嗰啲颈啊有问题。 係呀。 都系咁冇办法。係呀。 但呢有个即系有一个好笑嘅现象呢，就系佢话真系有一个国家呢，佢就 禁止啊。 禁止嗱，佢唔系因为咧，因为健康理由嘅，即系佢唔系嗰啲话咩希望你改善人际关系嗰啲咧，其实佢系因为出于佢嘅政治需要，即系因为佢知道咧，大家成日喺网度咧会有啲即系三反五反啊四反嗰啲咧，咁所以佢就咧即系就禁咗大家，就话唔准用互联网。 我估边个国家？ 系 俄罗斯？ 唔系， 唔准用互联网添啊！ 系啊系啊，佢想系啦，佢目的就绝对同嗰啲咧，即系改善人际关系冇关系嘅。 姓金嗰个国家？ 唔系， 佢未必唔知有多唔多啦。 嗰边可能都即系唔系一定上到网，咁咧呢个 网都 block 晒噶啦。 系啊，呢个仲陌生嘅， 陌生噶， 仲陌生嘅，除非你睇波啦，可能会多啲嘅，就系呢个西非嘅多哥共和国。 哦， 系啦，多哥 嘅。 嗱，佢开头就系话咧，佢哋因为有一个叫做咧，即系独裁政府， 系 咁就咧上个月咧， 好多嘢啦，独裁啊嘛，两个字 系啦，佢哋就上个月嘅时候咧，就推行咗全国禁用互联网，佢哋其实目的就只系想打击国内嘅反对派， 啊、 其实就咁简单嘅啫。 哦，咁呢啲反对派禁佢哋声， 系啦，因为多人上网，有人投诉，哇，你政府咁衰啊，咁样啊。 咁但系问题系，咁有啲支持佢噶， 唔系冇咯，好明显就系、 是、哦，或者唔够多咯，佢独裁啊嘛。 同埋咁样嘅， 佢系啱噶嘛？ 一个独裁者咧，系唔需要有支持者嘅，佢只系需要消失呢个反对者嘅啫。你唔使赞我嘅，但我唔准你闹我。 系啦， 系啦。咁佢呢个原因咧，就其实好容易理解嘅。咁所以咧，佢就等于咧无形中做咗一个社会实验咧，就系、是、话当这个即系、就是、社会上面没有互联网，究竟系点嘅咧？就无端端做咗个咁嘅实验啦。 咦，其实系佢系实行咗 嘅。佢实行咗嘅。佢实行咗一个月。咁、 哦、 然后呢我见到呢啊冇一个月 ,sorry, 佢系实行咗呢应该系一个礼拜啫。 系。 就已经顶唔顺啦。因为呢系啦。 个独裁者自己顶唔顺啦。希望人闹我我觉得唔关啦咁系咪。 不话都几好笑 的。因为啲资讯嘅问题呢佢自己想 send 嘢出去俾人哋知道都唔得囉。 系啦。 即系 email 都冇即系攞返就嚟攞信夹出嚟㗎喇。 即系譬如我有啲嘢独裁 系嘅，我要话譬如唔准乜，唔准乜，唔准乜，咁但系啲人都收唔到，啲人都收唔到信息。 可能系啦，头先其实你哋都提到一个好关键嘅，嗱，反对你嗰啲，你唔俾佢上网就 OK 啦。咁总有人撑你噶嘛？ 咪就支持 嘅。系啦，但系就算唔系撑你嘅，佢冇乜嘢嘅，佢中间 OK， 我唔反对你嗰啲咧。咁嗰啲都俾你辣著咗㗎喎。 哦，反而辣著嘅人更加多。 因为殃及池鱼嘛，你其实你想即係禁嗰啲人啫，我支持你或者我冇意见嘅，我冇反对你嘅，你冇由禁我㗎。 其实佢老婆啊，呢个独裁者个老婆应该都反对佢。喂，我冇得上网买嘢喎，咁而家世界末日 冇 㗎 啦佢老婆。 不过通常咁样嘅，通常咁样嘅。嗰啲独裁者呢，佢唔俾民间做嗰啲呢，係自己会做㗎嘛。 但係指准咩啊， 只可以州官放火囉。即係譬如金山嗰度咪係囉。即係譬如话大家都唔准用美国嗰啲即系西方资本主义嗰啲产品咧，但佢自己就食牛扒同埋食汉堡包噶嘛，同埋仲着牛仔裤嘅，系啦，但系下边就冇噶嘛。 喂，咁但系个做呢个网络中供应商就惨啊，净系服侍佢呢个地方嗰个框框范围。 佢本身一个独裁嘅国家咧，佢都随时预俾人 ban 嗱。咁佢发生啲咩事咧？佢话咧，佢就即系用咗呢个禁互联网嘅命令啦，就全面禁止啦。点知咧就发现咧，唔单止反对佢嗰啲人反对佢啦，原本政治中立有好多人即系都。冇意见㗎嘛、无端端就搞到我喎，喂大佬我唔上网、我都已经唔上街㗎啦、你仲要唔俾我上网。 即係立着咗啲人仲更加多人反对啦。 因为互联网冇适应㗎嘛，佢唔会话咩咦你係支持政府嘅，我俾你 online 啦，你唔支持嘅我就 disconnect 你，佢唔識㗎嘛。咁佢就话呢喔、第一杀错良民，好多政治中立嘅多哥嘅国民呢就决定咗呢希望从军啊，走上街头抗争，冇得上网我就上街咁样，哇！即系 攞你 估唔到啊， 估你唔到噶咁样， 冇得上网喺呢个现今网即系网络世界， 呢、這个真系唔掂啊！ 四个字：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讲真，我哋如果真系谂啊，将我哋摆嚟香港啊， 真系 我哋冇得上网嘅话咧，其实都真系断六亲噶。 你知唔知啊？其实一年里面咧，我唔记得咗边一日啦，系无网络日啊，即系意思 咩日冇人理 嘅， 冇 噶。 通常都系唔系你系透过互联网知道嗰日无网日啊？嘛，一定系咁噶。好啦，咁但系点解话佢系一个社会实验咧？咁咧佢就话咧，当时有记者咧，有啲外国记者特登去采访多哥呢一个星期发生啲咩事。又短短一个星期，真系估你唔到。佢话咧，估唔到咧，即系虽然大家好压抑，即系冇得上网，就上咗街抗争啦。咁但系咧喺抗争之前咧，佢话人际关系改善咗好多。 好咗定冇咁好啊？ 好咗 好多。咁、 我哋个人几善良，我仲以为咧嗰啲老公会喂老婆 check 唔到我手机去咗边咯，等我出去耍耍滚先咁样。 系啊， 就话俾老婆知会塞车，翻唔到嚟啊咁样。 佢翻到啊，姐。 嗱，佢咁样讲嘅，佢话咧第一人际关系改善咗好多。佢话咧以往咧原来佢哋多嗰啲男人咧就中意咧，譬如话想撩女仔嘅时候咧就上网 check 啦，咁跟住咧仲会贴啲即系嗰啲叫做网络金句咧，可能冧啦啊，你的眼睛就像天上的星星咁样嚟就抄歌词啦。佢话冇得上网咧，佢话哎呀死啦，唔知点赞佢。 系啊，冇晒文采即刻。 咁于是乎咧，佢话唯有现场执生啊，你只眼咧好似龙眼啊咁样，即系佢话反而咧， 你个样啊好似龙婆啊，跟住就咁啊。 佢话估唔到咁样反而咧，即系佢话大家沟通嘅时候咧真诚咗，只系短短一个星期咧，佢记者嘅观察 对面倾偈啊， 系啊，佢话要靠现场嘅口才咧机智去俘虏对方嘅芳心，佢话反而大家咧觉得就友善咗。跟住第二咧，一个礼拜咗，佢话打工仔咧，竟然咧工作效率提高咗，因为冇得上网啊 嘛。 哦，你好多工作都要同上网有关噶， 咁佢唔使 shipping 啦。 嗰啲咩 email 啊， 系 啦， 嗰啲系咯， 系啊，即系可能你变咗真系人手啊，做第二啲啊，但系咧，因为你有好多，譬如你开会嗰啲嘢咧，唔系全部上网噶嘛，佢就话咧效率高咗啦，冇人会即系心散啦、啊，无形中竟然咧咁样有一个好处出咗嚟。 吓， 系啦，即系有一啲副作用，但系亦都有一啲叫正面嘅效果。 我觉得佢呢单新闻系掩住咗大部分嘅唔好处咯。 唔系，当然啦，因为其实佢系个外国记者去到现场采访咧，佢冇需要为佢讲好说话嘅。 啱。 咁个结论咧，亦都系顶唔顺嘅。就算系改善咗几多人际关系都好咧，我都系想上网。 系，咁 其实佢都系想上网。 佢禁翻，佢冇禁翻，定系继续实行？ 而家俾佢开放翻啦，因为顶唔顺啊， 佢自己都顶唔顺啦。 系啊，只不过就话咧，原来即系有辣有唔辣咧，不过嗰个所谓嗰啲改善嗰啲好处咧，原来抵受唔到冇互联网嘅痛苦嘅。 24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12点，跌23点，成交金额5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8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华保险49.1跌9.5，腾讯控股351.6。升2元，中国银行3.9跌咗个3，中国平安69.05升1元，工商银行6.22跌9，建设银行6.92跌1，汇控系76.4跌4.5，中芯国际18.82升2.4，中人寿26.05升2.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2，英镑10.303，瑞士法郎7.836，澳元5.99，加元6.079，新西兰元5.344，欧元9.079，每百日元对港元6.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51。日经平均指数报21960点，跌51点。港金现价报1187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64美元，卖出1275.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公路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噶啦。去将军澳方向近住欣怡花园一段车多，另外葵涌大连排道近住美华工业大厦的交通意外亦都是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里道。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带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海丽村、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手下留情， 因为 We are a family。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他的首份施政报告，涵盖经济、房屋、教育、安老、劳工、创新和科技等方面。就算方向和步伐因人而异，让我们一起同行，拥抱希望，分享快乐。想知道施政报告的详细内容，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工会 到， 街坊会 喺度， 社区组织 耶、yeah！ 无论咩团体，系香港嘅一份子，都可以制作自家电台节目。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新一期即将接受申请啦！ 唔想执书，只要系本地机构或社区团体，就可以透过电邮 CIBS@RTHK.HK、电话23312334预约外展服务，去你度详细讲解。 CIBS， 我们都是广播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止女人，人人都系用水做。 你我情，你狂，我摇头不答。大个框架可以等你落，我落你骂，我有言插吧。继续起身不起水，你懂吗？即使怎么再叫下， 张文今次同田氏嘅陈永谦讲，歌曲嘅题目系关于无做自己，对方思前想后，用咗李小龙 Be What My Friend 嘅名言去表达。作曲呢个监制有黄双俊，填词有陈永谦。上班两个星期，呢一滴水向上升多14级啊！中文歌曲龙虎榜第6位，钟舒曼 Be What My Friend。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而家天气就24度，气温就係24度气温啦，相对湿度 53% 嘅，继续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嘅，所以我头先都被确嘅，真係。 係咪啊，我见到同个你个头有乱咁，有冇关系㗎？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 係咪佢可能又生长咗啱啱。佢又生长咗。 啲静电弹起咗咁样係咪啊 ?sorry, 佢呢方面个体会少啲。 係。 边一方面啊， 静电。静电。静电啫。静电啫。 好啊。 冷静啲。冷静啲。 我点讲囉。 因为我静唔起。 咩叫静唔起啊？ 你系静唔起，咪静电静唔起咯？ 哦，你哋笑紧我小头发，原来 唔系噶，我话你受刺激少啲啊！ 好啦，冇嘢啦， 冇嘢。 司机大佬，大家好， 我冇啊，我话你受嘅刺激少啲咋？ 系咩？你唔系讲紧佢静电静起咩？ 梗系唔系啦， 唔系头发静起咩？ 佢静电个 friend 静怡啊， 都几好啊，几出名嗰度。 唔系静怡嘅 friend 静少少。 做咩事？做咩事？做咩事？ 好，司机大佬， 好衰佢仲要锐到你一刀啊！ 佢又未去到静少少，应该话你嘅啫，系就。 其实咧，我同佢系朋友嚟噶，我又好几多咧。 知啦，知啦。嚟啦 ，Come on, baby, go！ 我哋转个题目啦，不如 转啦， 转啦，转 啦，脱北者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十二点后啊，礼拜二嘅时候咧就 出现啦。快啲，快啲，咩事？咩事？ 今日咧就睇到个新嘅报告，呢个报告咧都真系几得意噶。嗱，就讲个标题啊，佢就话有每四名嘅受访者之中， 系 有一个人即系有一啦吓，就有一个困难。 好似讲 呢个困难系乜嘢咧？ 揸车里面其中一个困难 就因为啊搵唔到车位去泊车，搞到咧就迟大到四个就有一个系咁啦。 哦，即系有四个就有一个用呢个做理由同埋。藉口嘅， 起码系咁样啦，我估系。 我谂大家身边都听唔少咧，应该用呢啲。哎呀，泊紧车，泊紧车，我都成日用呢招噶。 系啊，你 泊紧车，泊紧车，泊紧车， 系等紧车， 或者搵紧位，搵紧位，搵紧位， 转个弯， 转 个弯，转 个弯， 永远都 系。因为嗰个 parking 嗰个位就好逼，好满。 系啦， 系啦，等唔到，等唔到。 一个弯，但系转一世都转唔到噶嘛。 但系合理噶嘛？你喺香港同人讲话你搵唔到去泊车咧，合理过话，我一搵就搵到啊。 合理但唔代表我接受喎，系嗰个人迟到，嗰人自己觉得系个合理嘅理由啫。 啱啱啱啱。 跟住佢就话咧，嗱，即系拍唔到，即系冇车位啫，咁可能就会话，咁影响可以有几大啊？佢就话咧，有部分嘅受访者咧就讲到明啊，试过因为搵唔到车位，有啲乜嘢情况出现咗咧？ 旷工，旷工唔翻学， 又未到咁过分嘅迟到啦，迟到就令到出席唔到婚礼。即系我唔嗱 佢饮啫， 嗱我就唔知究竟系自己嘅婚礼定系去饮啊？ 咪一定系饮嘅啫，因为你自己婚礼唔会揸自己车噶嘛。 咁但系都要泊车噶，架花车 唔使坐花车，你咪落低咪走咯。 系啊，落低跟住就着住婚纱喺度就走咁样。 系啊，唔使噶啦。 有一啲咧就见工啦，有啲咧就睇医生啊，睇演唱会啊，冚唪唥啊，总之啊约咗人嘅约会咧都迟到，四个咧就有一个啦咁样嘅。 睇演唱会系真系会发生噶， 因为嗰头但系演唱会你都仲揸车， 咁啊系咯。 演唱会你都要去噶， 但系咁样就住得远嘅， 住得远嘅，佢嗰度究竟系演唱会啊，定系粤剧，你都系要揸车去噶啦。 但我想话咧，其实演唱会嗰个位讲红 系 嘛，其实佢都四通八达噶咯，嗰啲交通。你去屯门嗰啲，即刻有火车喺对面，过海就正喺过隧道喺隔篱。 你有揸，你揸惯咗车嗰啲，咁你就会即系离唔开架车啦。甚至乎可能你前面你有好多节目安排咧，你可能你净系夜晚先系去嗰个站噶嘛。 喺个演唱会嘅场所嘅隔篱对面咧，就已经有个公共停车场， 唔系就系 层楼， 就系讲紧嗰个停车场咯。 喂，嗰个停车场真系九曲十三弯嘅，你有冇试过去啊？ 哦，嗰个反而冇去过。 我试过荡失路喺嗰度。 系啊。 啊，究竟拍边边咧？跟住我想走啊，走唔得翻咧，唔知去咗边。 唔系啦，所以头先你讲，譬如先讲演唱会咧，我有经验嘅。譬如咧，一睇开嗰个show 嘅时候咧， 红馆啦，系咪？ 我会预早咧，譬如佢八点开 show 啦，咁你本来你正常你谂住七点钟到都可以轻轻松松喺对面食个饭添， 系 都唔够噶。 啊， 六点 真系要早、啊。 但系点解咧？因为要泊车 啊， 系啊。特别系咧，如果你知道你嗰个 show 系人哋会爆满嗰啲咁样咧，系啦，即系你就会咧提咗六点钟就喺嗰度布定个位。如果唔系嘅话咧， 你要早两个钟头都为咗要泊车。 即系如果你真系要揸车嘅话咧，如果唔系我上次试过啦，去到哇，一嚟冇得等啦，咁、但系好得意个阿叔咧就会走埋嚟话等唔等等唔等，如果唔等嘅话咧。俾唔知百五蚊即刻可以有个叫做货车上落位俾你拍。 欸 咁又幾抵喎。 但係你原本呢，譬如可能你當你八點鐘去到個 show 完咗，通常三個鐘先算啦。可能你係俾80蚊或者90蚊嘅啫。佢而家咧接近一個一倍嘅。嗱，本來你就俾90，但如果你想即刻有位嘅，85蚊，你俾唔俾？ 哇！用金錢可以解決到嘅問題。 系啦， 而且可以负担得起嘅价钱就唔系问题。 系啦，嗱，都系睇下你嗰阵时几点咯。如果已经系八点钟开 show 咧，俾两嚿水都俾，因为你要睇啦嘛。 棘住咗入唔到场。 但如果你仲有半个钟走盏咧，我就试过有好多人都话唔俾，我宁愿等。 系 真系、哦，你自己 等唔等啊？ 其实我梗系等啦、啊，我唔会俾，我会纵容，我唔会纵容。 但如果八点钟咧？ 傻啦，即系其实你 如果你已经等到八点啦，开 show 咯， 安排得唔好嘅啫， 系啊， 系咪？但系如果开 show 嘅话， 你最心爱嘅嘉宾已经开 show 咯， 我都会等。 你博迟咗冇得睇噶咯， 我唔系， 即你个仔啊， 好贵， 你个仔难得喺红馆度表演啊，你阿妹都系啊，唔系你妹，你个女都系啊，喺红馆度表演攀石，而阿哥喺下边同佢拍手，仲有阿华骑住博马嚟出场，你都唔入去睇， 你咪傻啦，去到咁嘅时候我仲揸车， 唔系啊，佢嘅话有红馆隔篱个车位啦，唔使去公众停车场啦， 咁就系你讲得好， 唔系讲紧公 众，我平时用嗰啲车位噶嘛， 即系咁咯，所以佢呢个报告系实际噶。有需要噶， 系即系讲紧，譬如有啲即系重大决定，其实咧老老实实啦，而家大家都出去边个区域啊，或者你去边度咧？譬如你真系要去尖沙咀嗰间一号嗰个商场嗰度去饮嘅话，嗰度成个座大厦都好多饮噶嘛，你系咪真系仲选择揸车啊？我认真，我觉得咧好多人都唔会选择揸车咯。 我都认同，我会睇时间咯，即系譬如即系我同我隔篱嗰位咁，我哋两个要weekend driver 咁样啦，我哋揸车嘅话咧，咁通常咧我都会选择睇时间同埋睇地区。 系啊。 第一样嘢就系如果咧12点前你出车，其实咧礼拜六日你喺铜锣湾区咧或者湾仔一带啦，你揾到个车位咧系相对地冇咁难嘅。但你过咗12点后咧，大家咧就出嚟饮茶啦。嗰啲位嘅话咧，真系试过有一次咧喺铜锣湾嗰啲大型商场门口度等排入个停车场，其实已经醒目噶啦，即系知道边个位有停车场啊？呢度有，呢度有，呢度少啲人，嗰度多啲人嘅。 都选择入去 嘅， 贵都我都去噶啦。 但你根本都冇得拣，你全条队啊，你都净喺门口度排，但你又揸住咗架车，你冇得放弃架车。 我想话咧，有时咧仲要俾阿 Sir 讲嘅，阿 Sir 咧系唔俾你排队，喂，我嗰种我排紧队，咁我自己 嗰阵时咪抄过咯，即系如果你排嘅话， 系啊，喂，有时真系好阴公，我试过喺荃湾去睇排队，咁咧就系话已经系排第三个，已经系即系第三个队啦，咁其实都系喺条街度，冇办法啦，咁但系咧阿 Sir 嚟赶车咯，因为真系咧嗰个 你 block 住咗其他 停车场嘅入口咧嘅前面系有个小巴站，咁我都觉得咁我可以点啊？咁佢话冇啊，你兜圈咯， 你兜圈咯。 咁我但我排队排好耐，其实因为阿 Sir 唔系一嚟就企喺度啊嘛，如果企喺度我就冇得排队啦。其实我可能等咗成四个字到嘅时间， 而家先至嚟赶你。 咁我就白等个四个字，而家可能分钟有啲人咧就我兜咗圈，可能跟住 人哋就快过你啦。 系啦，咁我咪好唔抵咯。 咁所以呢个调查嘅公司咪就系希望透过呢个报告咧，叫你帮衬佢咯。好明显就想咁样。 有嘅，因为咧佢仲有两个嘅特点。 系啦，仲有咩？ 系啦，另外一个咧，佢就话咧有三分20%，sorry 啊，系有有三分之二，即系六成几嘅人啊，佢哋咧就18至34岁嘅，佢就话咧后生啲嘅车主咧，佢哋就中意呢个共乘嘅理念，即系一齐坐车嘅理念。咁好明显咧，就同佢哋个 sell 佢哋个生意啫， 关系啦。 因为使乜做呢个调查咧？ 有另外一个咧，就更加。紧要，因为咧有成71% 嘅香港居民啊，就表示如果喺香港咧泊车嘅情况冇改善嘅话咧，将会唔考虑拥有车辆。 哦， 即系呢一个又讲到系唔系咁准咧？70%。 如果你每一次出行都冇办法泊到车，咁然后你一违例泊车又一定都超慢嘅话咧，咁可能真系会减少你嗰、那个，即系我谂会减少你驾驶嘅意欲咯。系啊， 都会嘅，都会嘅， 会减少嘅。就算有， 但系佢去到话唔揸车嗰只车， 我觉得就 尽嘅喎。去到， 因为譬如我 成好多啊， 系啊，都系嗰句啊，边个做啊个报告？佢梗系希望你唔好揸佢嘅车啦，我嘅车最好啦。 佢哋有共乘理念嘅， 系啊， 即系调查嘅单位。 其实有少少矛盾嘅，你谂下，佢哋嗰啲车咧，全部都系啲私家车车主， 其实佢哋都要 交出嚟噶嘛。唔系啊，即系如果你个个都唔揸车咧，咁边个提供私家车嚟俾你共乘咧？ 啊，咁又系， 系咪先？ 咁即系。 己打自己嘴巴。 系咪咁？但系佢当然啦，佢在商言商啦。但系我觉得佢呢个报告咧，都提出一个得意嘅地方，就系话好多人都会花咗好多时间咧，就搵位泊车。 系 咁，甚至乎可能因此而造成一啲所谓即系时间上面嘅损失咁样啦。今日我真系想问下大家咧，即系咁，你又真系花咗几多时间咧？每一次嘅约会里边咧？用咗喺揾位啦，等泊位啦，即系呢啲地方上面嘅。同埋咧，你会有冇一个限时俾自己咧？即系譬如你话啦，十分钟我等嘅，哇，十五分钟我搏咯。 系 嗱，讲紧嘅当然就系话你已经揸个车啦， 即系你已经喺在途上噶， 你已经在途上啦，系啦。如果你话即系我有早知我就唔揸车嘅，咁梗系世界太平啦，系咪先？ 但你个个礼拜都讲呢句说话嘅， 系啦， 咁早知唔揸车啦，又搵唔到位啦， 冇噶嘛， 都系揸车出街。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即系我之前就会成日都同啲细路去去游水啊。去啲大清啊，去啲深水湾嗰啲咧， 八点钟已经冇位噶啦。 永远成日啲点听到话系 嘅，啲话 冇 位啦， 冇位啦。咁但系我都会去咯，因为即系， 但都会选择揸车去。 因为即系路途遥远啦，同埋咧，即系一气呵成，唔使一抽二等咁多嘢啊嘛。 系 嘅。咁咧， 你 都会愿意去等位咯。 等几耐啊？你个底线俾自己。 通常咧，永远咧，因为我唔系好中意游水嘅，我都系睇嘢嗰个嚟嘅啫。 即系你哋就去游啦，我继续一架车度 啦。我就系你哋去游先啦。 佢就攞部手。手机游干水咯， 我就喺度 打啲 游 戏嘅麻雀 game 咁样。 都试过等咗好耐下，起码等咗半个钟头。 半个钟唔 少 啦， 系啊。 其实我 觉 得呢个其中一个嘅黑点嚟嘅，叫做就 系、 是、 海滩 、啊， 真系好难等位噶、 啊。 而最惨啊就系、是、 你走啊，因为你唔通翻转头去边啊？系咪先？ 其他嘅交通工具都唔系太多选择，起码你唔会有地铁啊各样嘢去到啊，系咪先？所以你揸住架车 咯，系 啦， 系 啦，真系等啦。好得啦，海滩系其中一个啦。另外一個咧，我就覺得永遠就係到週末嘅時候咧，啲旺區啊，因為咧你就諗住揸車方便啲，可能 個個都係咁諗， 一家大細啊嘛，有小朋友，有老人家咁樣嘅話咧，揸車一架車方便啲，但係有陣時咧真係好慘嘅，你會見到好似頭先阿田咁樣講，喺個停車場門口泊到出去出面喺度等位，但係佢其實可以令到成條街都塞車嘅，係 啊， 就因為呢啲。 你一講到話咧，你會願意花幾多時間等位咧？我上個禮拜有個好即係貼身嘅例子咧，我係想唔通嗰啲司機點解。点解你唔识得走去隔篱嘅咧？话说荃湾咧，佢就有个新嘅姨妈到咗啦，嗰、个 auntie 嚟探大家啦，喺荃湾嗰度。咁咧，佢嗰个商场咧就突然间爆旺，即系佢总之嗰个商场咧就由于拥有咗呢位亲戚之后咧就爆旺啦。我连入去食嘢都排三条队咁样啦，即系好多啦。咁你就想象到啦，佢下面泊车都好多人啦。咁咧当日咧，我同我老婆揸车去嘅时候咧，我就见到哇咁长龙嘅，我话即系嗰条队已经排咗出街咁样啦嘛。咁我就话。不如唔排呢度啦，因为点解呢？其实喺呢个商场 隔篱， 你行前多两步，无论系只脚行定系车行咧，都系讲紧三秒内啫嘛。 系 你谂下近到咁， 系 望到咯，隔篱就有另外一个停车场咯。 有优惠啊！如果拍翻自己个车 场，只系有优惠啫。咁 好吸引，你问下阿田啦。最吸引就呢样嘢。 我啱啱想讲，我冇优惠，我拍揸车嚟做咩？ 你要等好耐、啊。 我 嗰度真係又要等半个钟、啊，我二话不说，我傻仔嚟噶，咁都等我，梗系拍前面啦、 啊。呢个系噶，我谂好多嘅车主都会咁谂噶，佢哋都好识窿路。究竟嗱呢一个系有优惠，但我要等咁耐，梗系拍另外一个啦。 唔系啊，你佢好似嗰个叫做 时间就系金钱， 九龙湾嗰个红色盒仔嗰个商场一样啫嘛，咪又系长时间爆嗰条队，哇，又系扮到去后面个公园嗰度咁。 啲人都系要去， 因为即系你其他你拍其他嗱，除非佢有个优惠就话你拍其他，只要攞到嗰个飞。总之都有优惠嘅，我谂会散晒，唔会喺度净系谷住嗰度。 唔系嗱，我所以咧，大家个考虑唔同咧，呢度都有趣嘅。譬如阿田就会觉得优惠大过天嘅、 啊， 我就会时间胜于一切。同埋第二样咧就系、是、话，除非我预咗咧，我真系会喺嗰个地方咧买好多嘢。譬如如果我真系会去个姨妈度买嘢 嘅， 咁即系贵可能自己搬嘅，咁可能我就话喂，咁冇办法啦。我梗系希望沿路个停车场就方便我啦， 系咯。 咁但系如果你冇乜呢个意欲嘅话咧，纯粹系食啲嘢啊咁样嘅话咧，你派个第度啦。你做咩要等咧？真系好多车主咧，我见到你冇半个钟入唔到去，但 系 佢宁愿等。咁我就梗系选择走咗去前面嗰个停车场。 真系因人而异嘅，系啦。即系譬如你啲豪爽嘅，咁就可以话之我总之有位，唔好阻住我个行程啊。 梗系啦， 系啦。有啲就好似我呢啲咁悭卡咧，我话我。几大我都要排队咯。 荃湾仲有另外两个停车场咧，佢又系长期都会咧，一个就常满，一个就半满嘅。点解咧？常满嗰个咧，系因为佢有正常嘅泊车优惠，即系譬如话你买咗几多钱咧，佢就会扣数嘅。 另外嗰个半满嘅停车场咧，佢净系得嗰啲 coupon 俾你。 啊， 即系譬如话你买咗四，譬如话你买咗$400，咁我第一次我都唔知道，我话系咪可以有泊车优惠？佢话冇噶，但我哋会送翻譬如话$100现金券俾你。 哦， 你可以喺呢个商场度下次消费嘅时候咧，当$100用，但系就扣唔到你停车场。啊即刻冇一半人嚟泊车， 系啊，冇咁吸引，系 啊， 即系要下次再要咁啱使到钱先至又会有平咁， 系啊。 喂，你睇下钻石山嗰个商场， 长期 长期爆满啊，嗰条龙啊，真系， 就因为有泊车优惠咯， 因为长期每个月都有唔同嘅主题噶嘛， 系啊，同埋 好笑 啲，佢个真系唔系就咪方便你啲人咯，但系就变咗大排长龙咯，又变咗。 所以如果我同阿田一齐揸车出去咧，我哋可以拍嗰个高铁同埋普通铁路嗰个咯，系啦，佢系阿田，我系阿豪，系啦， 阿田就系为咗优惠， 系啦，佢就为咗优惠，佢仲等紧啊，而豪仔咧轻松松啊入咗停车场啦， 系啊，但系用钱咯，咁啊希望多啲商场俾多啲优惠啦，嗬。 上次我谂应该咧，除咗即系拣平贵嘅车场之外，仲有一格嘅，有几多人你哋会选择？唔泊车即系唔揸车出街， 我唔系，我一嚟系你嗰只啦， 系啊， 我觉得二嚟咧就系有冇啲人会 泊街嗰阵 为例泊咯， 系啊， 呢个反而系最实际， 搏 咯，系啊， 但系咁样 嗱，海滩嗰啲位置咧围泊嘅人真系多噶，因为车位又唔够啦，又去到冇得拣啦，咁望住个太阳就 系 落山咯，都唔游少少啊咁样。 但系咧，我想话咧，又但系搏咧，又譬如好似我呢啲咁啊，我真系会不安，我会整个旅程，即系譬如整个譬如我要去人哋度食饭，但又冇车位，但又上到去咧要泊街咧，我整个。整晚可能我都会不安， 佢会可能系一个守望窗台嘅女鬼咁样。 系啦， 阿天啊，过嚟食嘢啦， 唔系啊，有男灯上问你啊， 唔使理我啦，唔系啊，你哋食住先啦，唔使理我啦，有灯我就跳落去噶啦。 如果咁样嘅话， 咁样啊， 即系所以你就一定唔会违泊啦。 啊，系，我 系 会选择唔 违 泊， 系啊， 我宁愿等。 系咯，咁我哋1872388咧，今日讲呢一个即系一个泊车嘅报告。 系， 咁都问下我哋啲听众咧，平均你会等咗几耐时间先可以成功泊到车咧？咁你嘅底线就 系 几多咧？等到几耐你就话我唔耐烦咧？我一系就违泊，一系就即系会唔会索性唔去嗰笪地方啊？ 你会有点样选择咧？ 系啊，会闪开咗咧？ 同埋有边啲系泊车嘅黑点咧？永世都系要排长龙 嘅 咧？ 我都嚟嘅，我搞到你真系。 系啊，头先豪仔讲嗰啲咧，你会系属于阿田定系豪仔嘅嗰种泊车嘅态度咧？等你打嚟讲下，1872388。 望落去表情冇僵，点解保养净系得呢个样？70%水分，人类一世嘅特质，我哋可以系杯，可以系樽，可以系茶壶，肥又矮。人哋话存在不止一套风格，人哋话平凡不止一个他，人哋话成熟不止一套方法，有青春，有心机，有浪漫。我一路一路浮沉，漂流到梦想附近，终于可以做浪，可以扮潮，但你知想唔想到我？人哋话存在不止一套风格，人哋话无限不止一个他，人哋话成熟不止一套方法，有青春，有心机，有爱吧。 Bring me THOD, man, man. Be what's my friend? Be what's my friend? 钟舒曼 ，Be what's my friend 啊！咁啊，今日我哋就讲咗个报告咧，就话我跟佢讲啫嘛。 好，我咪跟佢。 佢系咁讲嘅 ，Be what's my friend 啊嘛，系咪先？你唔笑佢，系咯？ 你型噶嘛？你系咩啊？ 我系读 扮型咯， 我读咯真系。喂，今日有个报告咧，就话原来香港好多人咧，因为泊车咧，就泊到可能会阻咗自己时间啦，迟到啦，甚至乎约会都会即系失约啦。你有冇咁嘅经验？有冇都试过？ 最极致啊，因为咧冇位泊车，令到你失约迟到啊，可以去到几严重嘅例子咧，好想知道。 系咯，或者可能你试过约朋友，对方用呢个作为一个理由， 你有冇冚佢一包？ 放咗你飞机，即系搞咗几耐咧？系啦，你试过即系最夸张系几多咧？咁同埋大家嘅底线会系点样嘅咧？ 系啦，要等几耐你都愿意等咧？ 系啦，即系你望住嗰条漫漫长龙，几时你会走咧？咁样电话号码18723888啊，咁啊 Facebook 咧都无人欢迎噶吓。12点半新闻之后咧就听你电话。今日我哋讲泊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接受明报专访时话，现时将公屋单位由760,000增至800,000个，已经足够照顾基层家庭需要。佢今早出席行政会议前话，800,000并非出租公屋的建屋目标，亦不是为公屋存量封顶。林郑月娥话，佢喺访问中讨论嘅系房屋政策概念问题。对于将佢嘅访问内容简单化同不幸地数字化，引起社会大众不必要焦虑，佢表示歉意。本港九月私人住宅楼价指数持续上升，连升一年半，并连续11个月创新高。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上月私楼售价指数升至340。按月升0.27%，但升幅按月收窄0.26%。上月楼价指数按年升14.8%，今年头9个月累计升10.6%。一连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正审议刑法修正案，其中在侮辱国旗国徽罪中建议加入侮辱国歌的刑罚，明确情节严重者可以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等。内地传媒引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黄超英说，应该在刑法修正案草案加入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情节严重的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台湾的蔡英文总统继续太平洋三国访问，他在马绍尔群岛的国会发表讲话，宣布台湾即将给予马绍尔群岛等6个有邦交的太平洋国家的国民免签证待遇。另外，蔡英文将会到访的所罗门群岛，传出包括副总理在内的7名国员集体请辞，令到政局有变化。随行的外交部长李大为说，蔡英文的访问行程不变，又说就外交部的了解，当地政府的共识是和台湾继续邦交。蔡英文亦将好似早前安排在所罗门群岛的国会发表讲话。天气方面，本港下昼和今晚天晴，下昼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14点，跌21点，成交金额5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8点，跌4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华保险49.2跌8毫半，腾讯控股351.8升2.2，中国银行3.91跌1.2，中国平安69.05升1元，工商银行6.22跌9仙，建设银行6.92跌1仙，汇控76.35跌5毫，中芯国际11.86升2.8，中人寿26.05升2.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2，英镑10.302，瑞士法郎是7.832，澳元5.989，加元6.076，新西兰元5.343，欧元9.0758，每百日元对港元6.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75。日经平均指数报21,959点，跌52点。港金现价报11,87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4.83美元，卖出1,27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都同你 Give me five。 与世界同步，发展跨世代的铁路版图，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于2018年通车，与国家高铁网络接轨，经铁路前往内地城市的时间快了超过一半，促进两地各方面的交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带来无限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区域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联系更远，成就更多可能。 香港电台第二台，禁毒常务委员会、保安局禁毒处全力推动，我和你无毒同行者。 Kitty 同佢嘅教练苏怡会带我哋去玩好刺激嘅空中呼啦圈。 啲嘢挂晒喺半空中，就喺嗰啲 equipment 上面就跳舞咯。咁可以跳到几高都得嘅，20米啊、30米啊。 想认识更多刺激又健康嘅运动，就要留意逢星期五下昼5点到7点 ，Eric 天怡波盛主持嘅 Give Me Five。 红纸 唔要， 索纸 唔要， 番纸 唔要。 So what? Do you want? 我哋想要万纸啊！ 想要我万纸粮啊？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嘅手下留情啦！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12:37啊，咁啊，今日风骚快活人嘅司机大佬，大家好咧，想讲泊车，系、啦，因为今日有个报告咧，就系即系当然佢系一啲啊商业服务嚟嘅， 系共享嘅车辆， 共享啦，话俾你听，哇唔掂，原来好多人咧泊车嗰阵时都吓迟、到啦， 系四分一人啊，话 好夸张， 系啊，好、多嘢咧，即系重要嘅时刻啊，都可能 miss 咗啊， 系， 就睇演唱会又好啊，去婚礼又好啊，见工啊呢啲都会啊，如果你都有啲咁样嘅经验，因为搵唔到位泊车咧而耽误。咗你嘅人生嘅话咧，麻烦你打个电话18723888同我哋分享下。 有冇试过咧吓？可以打嚟倾下嘅，你个底线系几多咧吓？咁啊，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啦 ，Hello， 你系黄生， 系啊， 系黄生。 司机大佬，大家好，黄生， 早晨， 系你好。 通常咧就系话咧，我就会谂一谂嗰个地方咧系咪会系好塞车 吓？ 系、如果好塞车嘅话咧，我就会。早起码早半个钟至一个钟过去等位噶啦。 OK， 如果有阵时等唔到咧，就嗰啲地方咧，我就唔会揸车去，我宁愿坐的士。 嗯， 因为我试过有啲经验就系点样咧？ 系 执起上嚟去搵洗手间，其实嗰啲地方系泊得车嘅。 系 咁系可以弥补到咧，就系嗰啲着啡色鞋嗰啲人咧， 根本你已經望到架車，根本唔係叫做拍好咗嘅。個窗我都落翻低幾寸，咁跟住即係去洗手間嘅時候就飆出飆入，咁嗰度幾分鐘嘅啫嘛。 係， 咁佢就會抄咗你噶啦。咁自從我試過兩次之後咧，就話如果係我諗我要去嗰啲 event， 我可能個零兩個鐘嘅。 嗯。 咁我揾唔到位咧，我就諗抌埋一邊，覺得自己唔阻人算啦，佢要抄就咁抄。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哋執法咧就係彈性嘅，根本唔係話真係你啱唔啱要抄咁，我覺得。 即系你都会搏一搏咁样噶咯， 嗯， 系咪啊？即系你会搏一搏咁样嘅， 系啊，搏一搏噶咋，即系反正嚟讲，就算你啱晒嘅，有啲抄你噶啦，咁地下唔系禁区嘅，去洗手间都抄，系咪先？ 系，咁你有冇俾条底线自己咧？你去嗰啲地方，你等到几时你就会弃壶啦，唔等噶啦，走佬噶啦，咁样。 喂，黄生， 系， 你冇话等到几耐咧？拍唔到车你就会走噶啦。 因为有时就好难讲啊。如果你真系要去嗰度咧，你譬如去后边嗰两条街，你亦都可能系照等。咁有时可能即系同啲朋友讲唔好意思啊。你除非真系谂到你唔出席嗰个活动或者唔同啲朋友一齐嘅啫。而系话有时可能就系话咁啦，我迟嚟，咁呢餐我噶啦，咁咪当。 为咗拍车，呢餐我嘅，系 咁唔系咁，有时真系冇办法嘅。 我请食牛肉干， 因为真系你系唔知点解，我平时可能都系咧，可能定时定候咧去嗰个地方咧都系冇事嘅，突然间哦，点唔知发生咩事？ 可能动足阿 Sir 喺度咧，你就恭喜发财噶啦，好似咁样，突然间个电话断咗，系啦，唔紧要啦，因为可能黄生个线路都比较窒一窒咁样嘅， 系啊，咁都明白，都明白， 系啊， 咁可能就佢而家搵紧位拍车，好忙碌噶嘛， 系啊，都系啊。咁啊，欢迎你哋可以打嚟讲下咧，你有冇试过即系呢啲所谓拍唔到车啦，跟住搞到你失约啦？ 系啊， 但系咧有时咧见到啲街标位咧，你见到我，你知唔知我有一次咧行去呢、這个金鱼街嗰头 ，OK， 旺角嗰边 系啦系啦，即系嗰个商场咧，成条天桥咧落去咧就有啲位都泊得车嘅，咁不论去半个钟又好，一个钟都好啦。哇，我嗰日咧见到有个位喺度。我点会有个位喺度咁浪费？我净系 觉 得，我净系觉得而得我有架车喺度，即刻泊咗喺度。 即系你冇揸车都觉得人哋嘥咗。 系，我真系觉得做咩嘥咗个位喺度，冇人泊车咁样。 啱啱啫，可能。 唔系真系啱啱嘅，我就话竟然咧喺条街都有个吉位，咁我就话哎呀，边个嚟到泊到真系开心，都等佢开心啊！你明唔明啊？因为即系有时咧，即系车主咧系会觉得呢啲等车啊、泊等车位啊、泊车系一个好烦恼嘅事啊嘛。即系总之你楞住架。车，除非你真系车出车入，肯定嗰度有位，肯定有位泊嘅时候咧，你先有个治安心喺度。如果唔系咧，你就经常咧都有纠缠，都系，唉，边度有车位啊？几时有车位啊？嗰啲问题噶嘛。 系啊， 我今日见到个吉位度就，哇，正啊！ 正啊！电话号码1872388，你有相关经验嘅，欢迎打嚟讲下。 解放后，挂念被戴上手铐。 讲到你喺爱情关系里面好似个女仆咁样，咁啊唔知你会唔会想做佢哋嘅雇主咧？佢哋系 super girls， 咪最好系咩咧？我都想， 有五个啊嘛， 系啊，一次好帮手， 女仆啊， 系啊，好帮到手 ，super girls 嘅女仆啊，电话号码87238啦，咁啊，今日讲下泊车嘅，电话旁边呢位系陈生。 Hello， 你好，司机大佬，大家好，你好， 恭喜会员，系，请讲， 陈生你好， 点啊？ 你好，你好，你好， 系啊，你有咩经验？ 我想有啲意见啊。 你讲， 其实我自己系揸车嘅，我揸车送货添嘅。 嗯 啊， 咁有阵时咧讲到泊位咧，咁系明白，咁有啲位系少嘅。不过有个现象咧，就好令到我哋好讨厌嘅啦。有好多人系搵啲嘢霸住个车位。 嗯，我见过， 系 我见过，净系摆个手推车啦。 手推车啦， 街标啊吓，街 系 啊，系系雪糕筒，系啊系啊。 吓，尤其是系当佢自己个铺位喺门口嘅话， 系我见到嗱，譬如上环，我见到有啲嗰啲海味铺门口咧， 实际上我基本上好多地方都有啊。 系，咁你通常会点做啊？如果你想要嗰个车位，你会唔会落车移走佢嗰个车仔啊、雪糕筒啊咁样啊？ 你会唔会落车移走去？ 唔系你想 会，但系都会惊嘅。 唔系你想换 尝试嘅， 你想换车咪落去移走佢嘅车咯。 系咯，我又试过咁样，我试过有次啱啱咧，就有个警察先佢行过，咁我就咁嗰阵时我已经拍咗噶啦，我拍咗位噶啦。咁我咧行前两步咧，个车位咧又系俾人霸住。咁啱啱有个警察企喺路，企喺侧边预备过马路。我同佢讲开，我有啲嘢想请问你。哇，咁嘅情况底下，我应该点做啊？ 咁佢嘅答案， 我话你咪试下同佢讲咯。我话你讲笑咩？点讲啫？ 系咯， 阿 Sir 都系叫你自己处理啊？ 吓， 阿 Sir 都系叫你自己处理。 唔系，佢又唔系，佢都明白。佢话咁呢啲嘢你哋自己处理咪处理咯。如果处理唔到，佢话咁其实冇咩，我真系我哋冇办法，你报警咯咁样。 咁佢应该一早就走过处理啦。 咁阿 Sir 嚟噶咯， 咩阿 Sir 嚟噶嘛？ 但系嗰件事又未有事情发生，你又唔可以话阿 Sir 无端端话佢，你做咩摆个雪糕桶喺你自己嘅门口度咁样？ 你呢个情况咧，你可以报警，当知呢啲嘢系啲阻塞道路。 系。 咁佢咪可能好耐先过嚟 咯？咁如果我报警？咁咪变咗，如果我下下都报警，咪变咗我好似滥用999啊！ 啊，都有少少啊， 但你又未去到滥用嘅，因为你真系遇到，唔系你真系遇到状况啊嘛，唔系你可你 我真系需要有呢个需要佢哋帮手嘛，系咪先？ 唔系嗱，同埋我提醒你啊，如果你咧先移走咗佢个雪糕桶，然后你再报警咧，就唔系告呢一个阻塞交通噶啦。就是做打交伤人的了，应该是啦，你应该就被人打伤了的了。 对，很多不单是那车位固之然啦，譬如好像我明白的，譬如有尤其是他自己租了个车房 系停车嘅， 系 你泊咗架车门口咧，佢真系做唔到生意嘅。 系， 但系问题就系话，你租呢个车位之前，你自己应该考虑埋呢个问题噶嘛？咁变咗你要租个车位，跟住你霸住前面车位， 嗯， 知道你租咗个铺位， 系， 跟住你霸住前面嘅车位，你咪知免费个车位用。 咁佢咪会同你讲咯，大家搵食啫，你俾条山路我行下好啊，你过唔到嚟整车。 我哋都系大家搵食啫嘛，我哋都揸车送货。 其实系 都系搵食车。 有阵时好多时，其实我哋真系落低嘅车十五分钟之内就走得噶啦。 系， 但系问题就系个个都霸住。有阵时车位如是啦，或者嗰个路边如是啦。 系， 佢即系个路边基本上可以落到货嘅，但系你拍唔到牌。如果你拍咧，就俾佢 double 拍。 啊，系啊，系啊，系。 我上次见过咧，佢唔系标位添啊，佢系嗰啲咧，其实系叫做停车等候都会即刻俾人拉咧，但系嗰啲凹位嚟嘅。咁咧我就去到见到咧，我话啊，点解咁斜咧？明明我离远见都冇车嘅，但系咧所有车都走，唔敢拍啦，甚至乎焗住要拍个 double park 啦。咁我夹个头眼望一望咧，先知道。 即系其实你嗱，好似嗰啲影线位啊嘛，我哋可以拍埋去落客。 系啊，但系点解我想 拦住咗？ 系啦，佢拦住咗系点样咧？原来咧。佢就有五六个嗰啲咧，即系泥头工人啊！佢咧就应该预咗咧，就迎接佢一个好大嘅泥头货车咧，准备泊喺嗰度嘅。佢就攞晒咧一包包嘅水泥咧，好明显系同公司嘅，堆晒喺度咧，直情好似围绕个战壕咁样咧。 自己自block。 而家咪咁 样 啦，有啲违例泊车话乜嘢？系即系其实讲真句，即系有踎沙甩，根本就系唔想嘅。 同埋佢大过你啊，因为点解咧？我都见到有好多嗰啲货 van 嘅司机咧，可能都曾经想话喂，不如理论下，点知？佢一次过有五个工人企咗出嚟，全部着晒背心，佢又望你，佢望远方迎接佢嗰架泥头车，但有牌都未嚟，咁你真系唔够胆走埋去噶嘛？ 系在于嗰个泥， 同埋我哋知道嘛，我哋所谓泊车嘅意思系泊低架车，然之后你会离开架车噶嘛？ 其实佢 觉得离开 咧，系同埋其实佢都系嘅，佢都唔想架泥头车喺度过夜嘅，可能佢就落唔知咩泥头运啲杂物 啦，因为佢都咁大架泥头车揾到个位咧，佢已经好开心噶啦。 所以又 或者咁讲，其实泥头车佢哋本身都好难揾位， 系 啊， 所以对佢哋嚟讲，仲揾个咁长嘅车位，又 系 好多大压力噶，佢哋都 证明咗。江湖险恶，唔单止合法嘅标位有人争，连合法嘅位都要争噶。好啦，多谢晒头先嗰位听众先。好啦， thank you。 系啦，下位听众仲等紧，18723888，你系伍生，伍生， 伍生你好， 喂你好啊， 你好， 系你 好，系丰收快活人。 系啊，我都想讲下咧。 你讲啊。 有啲代客泊车嗰啲啊。 好啊，好啊，好啊。 即系佢系成条街都系。 接街 佢 噶嘛？ 嘅车位嚟嘅， 以客为本咯。 油麻地佐敦道，你全部成条街都系佢嘅。 系嗰啲好客啊，嗰啲有经过。 唔系嗱咁样，我试过，我都试过油麻地。咁咧就系啦，都系嗰啲厄位嚟嘅。其实一嗱都系咁，跟住咧我都试过摄埋落去。咁可能我女仔啩，我唔知啊。 你女人啊，唔系 啊，我女人啩系啦。 又俾咩你靓女？ 唔系佢冇话 你手瓜起枕。 冇嘅。咁我就见到咦有位我咪摄咗入去咯。佢就冇赶我走嘅。不过咧我就见到啊，我即系譬如我等咗一阵啦，譬如即系等完屋企人之后咧，我走啦。佢咧就即刻嘣嘣声，好快见到喺对面有架涉车咧，直接嘣一声涉咗落去啦咁。即系佢就唔会赶你啲普通市民走嘅， 都系代客泊车嚟嘅。 佢我见到肯定系代客泊车咯，即系佢嗰架车其实兜咗好多个圈。 系咪吴生你嘅经验就差啲咧？ 系咪啊？ 直头差啦！ 你 讲喺嗰条卫城街一入去，嗰日我想去嗰度间酒楼饮茶，嗰度有间咩特工噶嘛？咁啊，我喺条街嗰度。一路流緊上去喺度停一停啫，即刻有个印巴籍嘅人士走上嚟， 系 你喺度等咩啊？ 系 你唔俾等啊！走啊走啊走啊！咁样， 嗯， 佢帮你维持交通秩序。 街嘅车位都系佢嘅，真系。 嗰一条街好似都系 佢自己嘅秩序， 佢哋嘅秩序比较良好噶。我都记得嗰阵时候，我都试过。 秩序量好 系咯，但系听讲，如果你即系俾啲钱，佢就维持埋你嘅秩序噶咯，可以。 唔系你系要喺嗰度食，即系帮衬，咁佢就代客泊车嚟噶嘛。 咁你咪 咁你嗰度嗱，嗰度成条街右手边成辣都系由头街头到街尾都系标位嘅， 系 成条街都系佢。 但系佢私有化咗嚟做标位。 但系佢系边间铺号嘅咧？有冇即系嗱？你唔使讲个名嘅，即系话佢系会有隶属一间铺号嘅。 伟情街系得一间酒家啫嘛， 哦，即系总之佢就嗰个酒家嘅代客泊车嚟噶。 咁你唔系去嗰度饮茶咩？ 一次啊，系啊，我谂住去嗰度食饭噶。咁但系你咁样俾佢讲一讲，你仲谂住你仲点去嗰度食饭？ 系系系， 去第二度啊，冇俾钱去赚。 系咯， 跟住咧， 系咯， 即我都係揸 4N 送貨嘅。 係。 咁去到旺角觀瀾街有幾個貨車位。 嗯。 貨車位你知少㗎啦。 係啊。 得幾個貨車位。 係。 咁呢又係嗰啲印巴迪霸住嚟收爛銅爛鐵。 哦。 幾個車位全部都係嗰啲油啊嗰啲爛鐵啊堆曬喺度。 係。 咁你挨少少埋去諗住落貨都俾佢趕嘅。 嗯。 佢直頭走上嚟趕你。 係。 咁你影相佢就想電話搶我都係咁滯。 哇你夠膽影相 我諗嘅一模一樣 喎、啊。你都好用喎、啊、你可以去拍嗰啲野生動物奇觀㗎啦其實。 係呀同隻婆影隻獅子老 虎。你同影獅子老虎冇分別啦真係。 同啲朋友分享一下都好啊。 係呀係呀。分享都要小心啊吳生。 點解影相哇佢啲中文好流利喂點解影相 哦。 真係俾佢下一鏡。 你話試下手機啫都係想。唔鍾意嘅咪換咗部囉。 嗰啲大泊車啊尖沙咀啊天望石好多地方都係咁、 所以去到 嗰啲係冇。 是啊，去到嗰啲地方，我成日都覺得咧，爬喺條街度係好勇敢嘅事嚟噶。 誒，可唔可以同佢講阿先，我攞陣貨㗎咋咁樣？ 唔係你講可以嘅。 出得油尖旺都係拍停車場好過都 係。係啊， 即係揾食車真係辛苦啊！ 貴啲廿零蚊、廿零三十蚊都要拍。 係啊， 但係難難揾能生，即係就算你肯俾錢拍車場啦咁樣，會唔會都好難揾到車位？最長試過等車位等幾耐咧？ 都係啊，都有大半 个钟头 啦， 大半个钟就喺度排队等入车场咁样。 哇，咁你啲货嗱，你送货噶嘛？你话系咪？ 系咯。 咁你咁啲客 滞晒咯， 系啊，一个之后第二单又迟咁样噶咯，就 送货兜圈咯，兜嚟兜去，咁你兜圈咯，你冇办法噶，你 系其实兜圈都系会制造所谓交通嘅挤塞噶。嗰阵时 兜我又唔知摆 系啊，所以嗰阵时啲人计过， 有啲行家都系唔会唔兜圈嘅，求其就压 就嚟啦咁样， 系啊， 但系其实就真系会阻塞嘅。 O K， 我自己就一定。即系兜多两个圈咯，你冇 办 法噶，你 搵 到 个 友嚟。 唉，辛苦晒啊，辛苦晒你啊，真系。 多谢晒电话吴生好。 明白嘅。 Okay, 好啦，听埋最后呢个啦，应该希望佢已经等到位啦吓，陈生。陈生你好。 系啊， 系复出快活人。 早晨。 点啊点啊。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陈生。 Hello，Hello。 系啊 ，Hello， 听唔听到？ 系，听到听到。 你嘅经验又系点啊，陈生？ 我反而想讲一个咧，系点样可以攞到有啲摆喺雪糕桶嗰啲位啊？ 喂，好好啊，好实用啊呢一个。 你讲。 不过要睇人嘅，反而我上次就喺咧天后嗰、那个中央图书馆后面，咁啊有好多车房啊，压晒啲位啊剩。但系有一间咧类似 service apartment 或者酒店咧，咁个 lobby 对出咧就系、 是、 其实唔拍得嘅。咁但系咧嗰次因为太急啦，阿 B 又要翻 play group， 老婆又大紧肚咧，咁情急之下咧就唯有。讲英文咯， 哦，扮外国人，扮唔识讲广东话， 咁边个咪边个出嚟阻拦你？ 系咪 reserve 咗嘅位啊？咁佢就会好尴尬咁话，啊，唔系噶，唔系 reserve 噶，跟住就会又等埋我拍埋啦，跟住话，咁咧其实呢个咧又唔系 reserve 嘅，咁变咗，我哋又唔可以帮你睇住架车啊，咁样咯，佢会好有礼貌咁。 等先，你遇到嘅其实系 酒店嘅人啊， 酒店嘅， 都系酒店或者系嗰啲。 你讲紧系咪碗沙街嗰一边啊？陈生 喺中央图书馆后面噶天后啊， 系车房嗰边啊嘛，系咪？ 咁嗰啲位系普通标位啊，你话系属于酒？ 唔系噶，其实都系违例噶。不过我见有架玛莎拉蒂泊咗喺度，咁前面有个雪糕桶， 哦， 我情急之下咪落去唯有讲英文咯。 咁但系招呼你嗰个其实是酒店啲人嚟噶。 系啊，佢喺大堂度冲出嚟，咁我就问佢系咪 reserve 咗噶？ 哦，即系话嗰啲系酒店就攞咗呢啲所谓公家位，就当系自己酒店专用嘅。而你一抛佢就咁样。 系啦，佢就睇住前面嗰架名车，系啦，雪糕桶我就摆喺度。 只不过 哦，喂，系咪真系 work 噶？讲外语 嗱，外语咧我就知道喺唔同嘅情况咧都会 work 嘅，我都有试过。 真系噶？ 系啊，嗱，唔单止净系泊车。即系你讲紧咧，譬如你要打嗰啲咧服务热线咧，如果叫一字就揿中文，二字揿英文，你揿二字啊，永远快啲有人听噶。 因为其实用嘅 时候，你 转 个广东话系可以噶、 哦。因为少人用，即系少人问英文，所以条线就易打 通。又或者有阵时啲尴尬嘅情况咧，突然之间你开始讲英文嘅时候咧，咁可能个对头人咧就会唔知点样同你沟通嘅话咧，成件事就好畅顺咁解决咗噶啦。 哇，真系离晒谱啦！ 系咩道理？ 讲日文得唔得？ 呢个都系我嘅绝招嚟噶，陈生。 讲日文，你同佢讲我打咩？亚麻爹。卡度 parking 卡度， 你话咧唔好扮讲日文啊，咁样咯，你咁讲法。 OK，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 Thank you，Thank you。 就紧遵头先嗰个听众嘅教诲，当你彷徨嘅时候，你讲英文得噶。我头先彷徨，我就播一只英文歌，真系好顺啊，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咪咯，系啊。嗱，咁今日啦 ，Halloween 啦，不过你庆唔庆祝都冇乜所谓嘅，总之狂欢啦吓。 系啊，我哋就听日再见啦， 拜拜。